情，当局将会全力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中国东南部上空的反气旋正是逐渐增强。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93点，升47点，总成交金额3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7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5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9蚊，跌1.5；阿里巴巴248蚊，升4.6；中国联通5.44，升8.7；中国移动59.5，升2.55；中芯国际27.6，升7.5；小米集团15.22，升1.4；友邦保险74.55，跌3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10.125，瑞士法郎8.516，澳元5.558，加元5.855，新西兰元5.098，欧元9.1554。每百日元对港元7.2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39。日经平均指数报23,279点，升435点。港金现价报17,94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6.45美元，卖出1,937.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黄大仙中心对开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咧，深井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两个，咁就是港岛咧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在新界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方向青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会前会长何仲平医生， 忽然间有咁多嘅 case， 即系嘅本地嘅个案，而你有好多新冠唔知源头啦，咁所以呢个咧系令我好担心嘅。咁所以我谂咧有几样嘢啦，大家一齐努力啦。你想成功，唯一方法就是每个人都努力嘅啫。市民嚟讲，最紧要口罩冇得倾噶啦，食洁液一定要噶啦，同埋保持个社交距离。而家最惊嗰样嘢咧就唔系嗰食客，系本身个员工方面。一个员工如果有事，可以惹到好多个食客噶啦嘛。有事有啲员工咧，我呼吁咧。有冇咩唔舒服咧？真系要睇医生啦，唔好死顶，唔好有我挨住发烧都挨住先，千祈唔好就即刻睇医生。同埋咧，洁手嘅方面都系要好紧要下嘅。食客嘅员工咧喺个洗手间咧，咪仲翻紧清洗，呢个最好嘅方法嚟嘅，最好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世界变得 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又一日，不开心又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袍黄队喎，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六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喺 home office 有桂花田啦，有 studio 里边有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嚟到礼拜四嘅朝头早啦吓。十点十分啊，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啊吓。 我今日出面都天朗气清啊。 天朗气清系嘛，几好、啊。 但我话俾你知，我今朝落楼嗰阵时咧，我迟咗落楼，因为我要避雨咯。 哦， 临落楼嗰下咧，即系天文台好啱嘅，佢话咧初时。局部地區有雷暴，佢冇行雷嘅，但嗰扎雨大概落唔到樓噶。 我琴晚由於夜瞓咧，我目睹嗰場夜雨咯。 哦，係啊，夜雨 四點 咯。 係啊，我夜雨曬去，我見到哇幾咁浪漫啊，真係。今朝我都陰陰濕濕嘅，未至於 幾點止今朝陰陰濕濕啊？ 係 啊，你都講得啱啦，真係我阿天。 我今日咧又帶咗咧傳説中嘅一頂迟到之帽翻嚟， 哦，即系迟起身，跟住就戴呢顶帽。 系啊，好耐冇见我戴个帽啦。 咪但阿田，你今朝 miss 咗啊？ 咩啊？ 冲入嚟嗱，首先佢系准时翻到嚟直播室嘅，佢冇迟嘅，不过就有啲问咁样。 哦， 哇！你见到啊，入嚟啊，冲入直播室咧，我哋隔篱 房开始交气， 开始俾气啊！去到玻璃窗的外咧， 又 sorry 系啦，就喺度跑入嚟，跟住就大大力咁样拱到门咁样咧，就好似好惶恐咁样， 唔系同埋好震炸咁样，即刻冲入嚟啦咁样。 好睇啊，好睇啊！ 系啊， 跟住仲我好中意睇呢啲画面。 系啊，我 中意。你又可以黑面佢喎， 系咪？佢冇，我冇，佢就佢教足戏，即系 教足戏。 系啦，即系有放过佢，放过佢。 同埋我仲有延伸嘅剧情，我仲同阿祖讲，仲有一分钟，诶，俾佢落去买支水先啦，咁样。 跟住话，但系仲有一分钟啦，你自己要讲出嚟嘅真系。 我准时翻到嚟啊！ 啊，咁又 系， 系 啦，之前都叫准时。 即刻仲话落去买水，避开河啊！ 系啦，然后再上嚟嘅时候啱啱好，哇！你话咧真系 perfect 啊嘛，你成日都讲 perfect。 唔系啊？点解咧？我琴晚啊，你知唔知啊？ 做咩？ 我琴晚 你又半夜又去买报纸啊？ 唔系，我琴晚独守空围啊！ 诶，咁 自己自己瞓啊！ 我真心话咁开心嘅嘢，恭喜恭喜！ 咁你咩意思咧？言下之意，同个老婆瞓好委屈嘅咩吓 ？Sorry， 对唔住啊，大婆田， 我哋系可以调转讲噶嘛？我哋唔系话因为冇得同老婆瞓，开心唔开心？我哋应该调翻转，难得自己瞓，系咪两件事分开讲嘅？ 即系我觉得好稀罕， 我 好 难得， 好珍惜 咯。有个人咧，日都哎呀！ 我哋踩着佢， 我帮你拣定只孤枕难眠先，真系。哎呀，想着你的戏啊，真系。 你想 几多人喺度？ 对唔住， 几多人喺度？ 系，我都系仔女。 都未，我心谂未到农历七月嘛，好似 系咯。 你好多人同你一瞓埋同一张床，好鬼喎。 系啊，唔系因为琴日我两个仔咧就心血来潮就话要同阿妈一齐瞓啊嘛。 哦。 佢表面上系话同埋我一齐瞓嘅。但係隨住佢哋體積漸大，而根據呢個物理不變定律，我張牀係冇大到噶嘛。 你好明顯冇訂期啦， 冇訂啦。我左望右望，我老婆亦都冇任何意欲，就會攤開多啲位俾我。咁我就好啦，你哋瞓啦，我就自己出去咯。耶！ 你錯啦，呢個遊戲我細即係喺個《論論榮榮兒時》嘅時候，我哋都有玩過呢樣嘢嘅。咁我哋就將嗰個叫做咩咧？我哋係將牀打。 即係平時咪係即係六尺嗰個方向向直瞓嘅，我哋將打橫咪有六尺咯，咁跟住咪個個喺度瞓咗去瞓四個人都得㗎。 你講笑咩？你打橫張床六尺嘅話，都係瞓到你一個啫嘛，係咪先？你鯨魚咁大， 咁兩個嗰時仲細嘛，跟住我哋又因為唔夠長啊嘛，因為得四尺半嗰個長闊度咧，咁我就擺埋咗幾張餐台凳咧喺張床尾嗰度 攞 嚟 攞 腳， 我會。 咁咪增大咗張床嗰時 好，好有嗰個72间房下嗰個 feel 啊！點解出咗嚟啊？ 咁我哋話齋，佢哋有時都會中意咁樣一齊瞓啊嘛，咁咪一齊瞓咯。 係啊 ，OK 嘅 ，OK 嘅。 你所以你冇藉口啊，因為你張床係超勁大啊，以我所知。 唔係，但我高過你啊嘛。 咁你咪浪荡咯，你间房間有位噶。 系啊，唔紧要。总之即系我哋琴晚咧，由于我自己瞓嘅关系咧，瞓得零舍冧咧， 系咪好爽 啊？今朝迟起身，呢、這个藉口系咪好新颖啊？ 得啦，唔使讲噶啦。 真系唔加入意见噶啦。你继续落，你琴日本身同我讲你做咗咩啊？琴日 冇错啦。咁啊，亦都咧好开心地咧，我琴日咧做咗一个叫做环保回收嘅即系呢一个动作，咁、 哦、 但系呢个环保回收咧就唔系落楼下， 系 我就咧特登去咗咧某啲特定指定回收场里边咧、 哦，即系直接去回收场攞自己去回收啦，系 啦， 希望变成一个新嘅曾志豪， 咁你会摆边格噶啦？ 系啦，冇错，但去到分类嘅时候，佢发觉喂冇一格类豆类嗰类，系啦，咁啊分唔到类啦，冇办法啦，真系 你系完全变态嗰类啊！ 如果 昆虫系咁分噶嘛？ 系啦，啱啱。如果阿田去到咧，就应该系属于厨余嗰批咯，佢食太多嘢啦，已经系啦。 定系我系食剩嗰个？ 系啦，你 系 好多嘅， 我系属于唔能够回收嗰批。 唔系你咪，但系头先不完全变态嚟咯， 我不完全变态，少少少少啫。 唔系嗱，好得意，因为点解咧？你知唔知有啲地有一啲嘅产品咧，其实你攞去楼下三色桶咧系回收唔到噶， 系唔识分入去边一个。窿窿嗰啲啊， 系啦，譬如咧嗱，举例，你如果买咗包咧嗰啲纸盒牛奶咧，家庭装嗰啲咁样咧，应该正常你会摆喺边格嚟分类？ 纸盒类咯， 纸盒 系咪？ 系啦， 唔系啦，梗系 系啦。 其实我想讲话，我都知唔系，但系哇，轰入我只耳。 难道系摆玻璃樽嗰类？ 系啊，咁系咩啊？桂花田， 因为唔系度度都有嗰个纸盒回收个箱嘅。 唔系啊，三色箱系一定有纸盒噶。 唔系嗱，据我知系因为咧，譬如嗰啲牛奶盒啊嗰啲咧，佢 系 唔系完全纸嘅，佢面仲有一层噶嘛？ 正确，其实我开头 点分类？ 同埋个纸盒里面是石子咁样噶嘛，所以系唔可以放喺纸度回收嘅。 冇错，我开头我唔知嘅，咁咧我老婆咧佢唔知边度揾到啲资讯咧，佢就开始咧，因为屋企有僆仔咧，日日饮牛奶咧，佢就真系哇，好似婆仔咁样剪牛奶盒啦。佢每一次都好有心机咧，好似人哋汤鱼咧或者剪嗰啲虾咧，咪剪开，啪啪啪啪啪， 佢 打开半噶嘛。 如果要对付你， 系啦， 剪 我 嗰阵时点剪？系 啊，系啊，其实 Vinny 喺度练习紧噶啦， 咁应该唔使啦，系啦，好快搞得掂啦，系咪先？咁我仲望住佢搭咗好多个，摊开变咗银色嗰个纸样出嚟咧。我、 okay. 老婆，你系咪叫我攞落去楼下回收？原来佢话唔得，佢话原来咧牛奶盒咧，另外咧会有一啲回收站系专门回收嘅。 系啊，不过即系我，所以咪话唔系个个地方有呢个桶咯。 我想讲，我直情冇见过，即系任何屋苑啊，各方面喺街边啊，有呢类型嘅回收箱。 系啊，呢只我未见过啦。仲有咩系要特别攞去回收嘅咧？譬如发泡胶盒又系。 嗯 發泡膠盒咧，你攞去樓下咧，佢又唔係膠，佢係發泡，係啊！你攞去其他位又唔啱，佢又唔係紙。咁原來咧，有好多地方咧，專門有一啲咧，呢種好似叫終極少少嘅回收分類咧，我都唔知點形容佢好啦。 你咪要去嗰啲鋪頭咯，可能要。 我就去咗邊度咧？我去咗荃灣有一個工廠大廈， 係 咁咧。其實佢喺啲社區人士自己搞嘅咧，係、一啲即係專門幫你即再将一啲更加难以三色箱作为分类嘅产品咧， 咦咁啊好喎， 佢哋都有分类嘅嗱，咁咧好容易揾嘅，因为点解咧？我去到楼下咧，我都仲未知道几多楼咧，我本来仲谂住抄几多楼啊嘛，唔使啦，因为咧原来有好多市民都知道有个地点咧、 哦， 你见到好多人进进出出咧，拿住个环保袋啊，有啲人咧亦都望住咧成个收买佬咁样咧，两袋都系发泡胶盒咧，你就知道跟住条队排就得啦。咁、 哦、 啊，我去咗两三次噶啦，咁咧嗰度有咩？有咩好呢？就係佢唔單止有曬嗰啲分類啦，你可以擺你上到去咧，佢就會有人同你講話啊，你嗰啲牛奶盒有銀紙樣嘅就擺呢度，如果冇銀紙樣就擺唔知邊度。佢第一佢就分曬類啦，第二咧佢有教育成分嘅喎。 哦，係點樣做 咧？係啦，你上到去咧，如果你諗住大爺咁樣咧，你話去收啊，跟住走咧，唔會嘅，佢會咧同你講話，喂，如果你可以咧，不如你自己分啦。 嗯。 咁你自己分嘅過程係做咩咧？ 你自己起碼你了解多咗，究竟原來呢一個定頭先成講嗰個牛奶盒啊， 係啦， 係咪都要再將佢分開幾件？ 佢牛奶盒咧就易啲啊，反而咧有兩樣嘢咧真係搞笑嘅、哦，我都可以挑戰下大家咧。 好嚟啊！ 第一就係係唔係所有嘅膠咧都係即係同樣嘅分類方法膠？就是一格就淨係膠，仲、可以分到。 哦，你估先好，我驚我講錯嘢啊！ 係你小心啲喎。 係啊， 係啦。 因為個膠咧，即係每一個膠咧個底咧，佢都有個三角形咧，有一二三四五六七號碼嘅。佢係咪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嗰個？ 好叻、啊， 好犀利啊！我以為咧，我淨係要分一啲軟啲嘅， 同埋硬啲嘅， 係 左啲嘅，同埋右啲嘅。係啊，你啱啊！呢個真係啱數啊！ 我想話阿天你真係好叻，我有咧應該係讀書嗰陣時咧有學過咧話膠下面有啲唔同嘅 number，、但我完全唔記得咗係點分同埋係啲乜嘢啦。係 啦，佢咧第一好叻仔。真系佢就话啊，先生你自己试下咧，将呢啲胶咧分类咧，佢仲教我话嗱、你望下嗱呢度咧就写住一号，呢度写住五号， 系 咁原来咧真系我琴日冇记错，佢仲有一个系六号定七号啊，总之有一个 number 啦，五同七系最多嘅， 系 二五七系一二五七最多嘅， 醒喎、 啊，你会知嘅阿田，我真系想请教你， 系喎嗱，佢讲得啱，咁佢仲话俾我听咧，边啲系最受欢迎咧？佢话一号樽咧，其实就全世界都叫回收嘅、 哦， 但佢话咧，反而佢哋就唔特别收啦， 因为好多人收紧， 好多人收，佢话咧唔需要揾到我呢啲地方，佢话佢 应该七系最好啊，叫做 佢话五号系系啦，佢话点解五号胶系最好咧？佢话因为原来咁样嘅，通常五号胶有边啲咧？就而家你去买外卖咧，佢嗰啲胶盒啊，可以入微波炉嗰啲， 系 嗰只就比较多啲嘅、 哦，我知边一种啦，我知边一种啦， 系啊，咁啊好得意喎，然后佢仲有一个分类咧，就佢话有一只胶咧。佢系冇 number 嘅， 系 嗰只冇 number 嘅胶系咩嚟嘅咧？就是、我哋以前咧成日去嗰啲茶餐厅咧，你买杯咖啡咧，佢嗰个杯盖啊， 系 嗰只胶有咩唔同咧？ 嗰只胶冇得回收系咪啊？ 佢都有得俾你回收，但有咩唔同嘅地方咧？你有冇印象啊？嗰、啲 白色咯， 系啦，佢颜色有少少唔同啦，仲有咧最重要系咩咧？琴日系佢同我玩呢个游戏 啊，有 recycle 嘅标志啊。 佢冇嗰个标志 噶，应该冇噶嗰啲胶。 我唔知啦咁样。 你知道负责人咧，佢同我直情喺度玩游戏咧。佢话：先生，你试搣下佢啊。 哦， 系啦。 佢好容易搣。 你放胆啲，你搣啦！哦，真系咁样，哇，可搣佢块面 咁 样 啊。 系啊，你有冇留意咧？以前买嗰啲外卖杯咧，特别系茶餐厅嗰只， 系 一搣咧，无论系柠茶定系咖啡杯嗰个位咧， 热饮嗰 个，热饮 系系， 你真系一搣咧系脆噶， 系啊系啊， 成张你直情可以徒手咧，哇！一分为二咁样， 系咯。 咁点啊？咁点啊？呢个系 原来佢就话佢个质料系相对脆啲咧，佢就唔属于一二三四五六七嗰啲咯。佢就另外一格嘅，另外一格回收。跟住佢话原来回收价值都系同样嘅，所以佢就都 OK 咁样。 OK， 系啦，然后第二个咧，我觉得真系终极打大佬啊！ 系咩啊？ 生果兜。 咩叫生果兜？ 即系嗰个叫做生果嗰个网兜啊！ 哦，即系网住个生果柜噶，咪个水晶梨啊，咪有个 系啦，白色嘅，好似白色啊，粉红色啊，冇错啦。 呢嚿皮咧， 你知唔知呢嚿嘢咧？第一有冇得回收咧？ 即系嗰个网啊？ 嗰个网，生果网， 我都会拎佢回收噶。 系啦，嗱， 但系边度？你摆喺边一个窿度回收先？ 因为我就冇啊，冇办法啦。因为咧，我就即系楼下得嗰四五个箱咧，冇嗰啲嘅，咁我全部都系摆胶咯。 唔啱嘅，原来。你知唔知啊？ 啊，咁点啊？ 原来唔啱啊！嗱， 我细个时候攞嚟玩嘅，攞嚟咧，即系如果系沙田油嗰啲咧，就会攞嚟笠住块面噶啦。 有 啊，会噶会噶， 有 啊，颜色又鲜艳 啊， 系 啊。 你知唔知原来呢个真系终极打大佬啊？ 系点啊？ 我咧琴日拎去嘅时候咧，我都有一兜嘅呢一啲生果网啊嘛。 系 个负责人咧，佢出嚟咧，佢直情你好似见住一个咧。賭神驗抄咁樣咧，又或者咪聽嗰啲聲咁樣聽到啊？ 係啊！ 佢竟然見到話生果網啊！佢話呢個咧真係有難度。 係。 佢話咧，我而家都係摸索緊，跟住話師傅你都摸索摸咩咧咁樣？ 生果網究竟係唔係可以即係當係膠咁回收啊？ 原來唔係所有生果網係同一種物料製造嘅。 嚇！ 原來有一啲生果網咧係紙做嘅。有一啲生果網咧就膠做嘅， 跟住佢就叫你嗱，你而家試下搣少少，擺入個口度食下。 唔係啊，你知唔知咧？真係好笑啊！佢直情攞住一個個生果網咧，佢喺度做啲咩咧？你真係以為佢喺度玩緊唔知咩工藝品咧？ 喺度捽， 佢攞嚟係啦，佢一筆喺度捽，喺度搓啦。 搓完之后又捽啦，捽完之后咧又 搓完咁扁啦，咁就 啊争在未闻嘅啫。我见到佢望闻问切都齐晒噶啦，跟住我隔篱我哇，我话呢个咩游戏咧咁犀利嘅，然后佢最后话俾我听咧，佢就话嗱呢几款咧。都是有膠的成分呢就可以回收的。他说这个呢不好意思其实他不是膠他是纸来的。跟、着我望住明明写住这个好像发泡膠的网原来又不是膠来的纸来的。原来反而纸这个是没得回收的。 哦、 因为他说是用纸呢他又不是纸。他是属于那些很尴尬的咸淡水。所以可能捞了些膠又有 些纸以合 作。对啦。原来直情是没得回收的。 哦、 他说这些呢你给我们都是帮你就这样扔的。他说这些没计。 那你自己扔出去。 他说另外那些呢就真的有胶的成分呢他们就可以另外放在第二个兜兜里就有得回收的。 嗯、 他还教市民呢他说你怎样可以分呢他说如果你摸下去呢觉得他是那个皮肤好像少女的皮肤那样呢 很滑的、 有弹性的。 是 的阿天你不要做这个测试我怕你伤心啊。 我从来都不会的我只是那个网里面那个窿我是网中人。 是啊他说呢如果你按下去那个网呢搓搓它呢你捏一捏它呢那 么弹性 的。是啊它会好像呢、水润那样冻那样出来那些呢胶的就 OK 的。他说如果另外那些呢哇好像我同我组那些呢柴晒的冇弹性的即是按下去之后呢、他说原来就即是好像一撇这样呢。 但是大分别的我想问你即是自己都做过这个测试。 如果你冇对比呢是很难的。即是如果你冇、你冇咁啱有两只。 即是你没上过这一堂简单来讲。 如果你冇这两个兜你冇这两个种类的网兜在这里呢你咪喺度摸住自己咯，你摸住冇乜特別。但如果你有兩隻咧，你真係 feel 到係喎，點解嗰個咧零石挺啲又彈啲咧？原來嗰個就係膠嘅咯，好好笑啊！所以我琴日哇，我直情好似 想知識喎，真係。 我覺得我走嘅時候咧，想叫佢俾張證書我給我印啊，係啊，我上曬堂咁樣，好似真係。 即刻咧俾多個資訊大家，因為我哋即刻收到咧聽眾們咧就 send message 俾我哋啊，同我哋分享咧，因為原來咧而家咧係多咗一啲嘅公司咧，好似阿豪仔咁樣講嘅，佢哋咧就係專門回收，甚至乎會係乜？嘢咧，你每个月要交月费嘅， 哦好啊， 但系咧佢就会上门帮你回收。 好啊， 嗱、我唔讲公司名，但我讲个价钱，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48 一个月，佢就会上门去收你嘅垃圾啦，跟住你就佢就可以帮带走你嘅垃圾去回收。但究竟即系收几多次啊？各样嘢咧，我就未有时间睇清楚啦。但系有呢啲嘅服务喺度， 我觉得系可以考虑。如果我啊，我唔系揸车咧， 系 我真系死俾你睇啊！ 唔 会考虑咯，系咪？ 我冇揸车啦，已经咁样晒。我真系会屋企又系几个袋嚟回收，我真系方便噶。 系啊， $48一个月都唔系一个好过分嘅价钱， 系啊， 即系 帮到出到分力。 冇错，真系我侥幸，我得揸车咧，我就可以储埋，譬如几个礼拜，我咪攞住两个圣诞老人袋去咯。咁你如果普通市民咧，系难度好大，我觉得。 我要赞阿 Windy 哦，真系今次要，佢做得好好啊， 好鬼醒嘅真系，搞到我都醒埋噶，真系佢。 系啊，所以嗱，环保嘅要做咧，天气都要留意啊吓，雷暴警告啊，佢出咗嚟啊，有效时。而家你会去到今日嘅11:30嘅，留意留意啊吓！ 系啊，救救地球啦，要吓！ 来吧，倒转地球，送走担忧，今天解放只想要自由。 有战有冲当你都有， 一起跳慢得足够，一起跳抖着双手， 去遍寻开心的时候， 不需要自信心斗，只想笑不需心够， 派对时知情知性，就算未怕丑，来吧到转地球，全部自有温柔，送走担忧要偷偷，信开心会长寿，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因为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等罪名被捕之后，获准保释候查。他在网上直播表示，相信自己或者其他人现阶段不会被送返内地接受审讯。调查案件的国安处警员都是香港人，但他不排除日后有可能被送返内地。黎智英说，对于大批市民在他被捕之后第二日排队买苹果日报，他很感动，令到他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是正确亦都应该做，因为香港是他的家园。他又说，被拘留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办理正常的手续，并因为机器故障等的问题转到其他警署。有网民问到，在美国的人可以怎样帮助香港，黎智英认为美国人继续发声支持香港最为重要。九龙塘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子被小型旅游巴撞倒，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事发在朝早近七点，涉事小型旅游巴驶至歌和老街和达康路交界的时候，撞到一名年约50至60岁的男子，他严重受伤，后脑受创，送往玛加烈医院抢救，其后不治。大学联招即是 JUPAS 的结果今朝早公布，40000多名申请人中有15642人获派教资会资助的学士学位课程。今年共有近20000人获 JUPAS 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当中15000多人获派学士学位课程，4000多人获派副学士学位或者高级文凭学或者高级文凭课程，3500多人获 SSSDP， 即是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课程取录。另外今年有7名的状元，港大话其中3人获港大内外全科医学士课程取录，1人获港大工学学士课程取录。中大话1名状元将会入大中大理学院。新西兰出现新一波新型肺炎疫情，本土新增13人确诊，其中3宗的病例来自一个冷冻储存仓库。这个仓库日前已经有人确诊，当局正在追查病毒源头。总理亚德恩说，新增病例可能都是与日前确诊的家庭群组有关。又说根据经验，疫情转好之前可能有更多人确诊，需要尽早做好防疫措施。新西兰奥克兰昨日重新实施封锁措施，全国其他地区亦都要遵守社交距离限制。 至于澳洲维多利亚州，当日新增确诊和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减少，新增278人感染，8人死亡。全国当日新增确诊病例亦都是上个月20号以来最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86点，升42点，总成交金额49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2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69点，升5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7.5跌3元，中国移动60.2升3.25。阿里巴巴248.8系升5.2，中国联通5.49升9.2，美团点评213.6跌2毫，中芯国际28.1升1.25，小米集团15.44系升4毫，友邦保险74.35跌5毫，盈富基金25.96系升8仙，中国平安83.05系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73，瑞士法郎0.911，加元1.324，人民币6.939，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日经平均指数报13,272点，升428点。港金现价报17,94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6.45美元，卖出1,937.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啦，咁龙尾喺观景台噶。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观景台。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蝴蝶谷道去返长沙环道就挤塞，龙尾在呈祥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长沙环，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青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大家好，我是玩玩星期天的蔡敬文。遇到任何困难，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互相扶持。记住，逆境之中你绝不孤单，因为有我们 Stay with you。 Stay with you， 明天更清楚，直到有一天再幸福，害怕不再舒服， 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 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啊！我觉得佢今日个人咧靓仔咗，就算佢舐住冇迟到都好啦，个人系精神嘅。点解？咁佢做咗好事啊嘛，真系咧身体力行啊，将一啲屋企咧可以环保嘅嘢咧攞到去工厂大厦。虽然你话佢住嗰头咧同荃湾唔系隔好远，但其实咧真系佢同佢太座咧花咗啲嘅心思，咁又要去储啊，又要洗啊，又要剪啊，又要分类啊。所以我觉得佢个人咧，哇！我今日佢讲咩都好啦，我都会觉得佢系靓仔嘅，因为佢嘅光芒啊由入边度发出嚟啊。今日我哋有风骚登胆曾志豪。 咁我公平起见咧，要将呢一份嘅光芒咧分九成九咧俾我老婆嘅，因为头先阿祖讲个抽咧，储啦、洗啦、剪啦、分类啦、入袋啦，全部都系佢做嘅，我就系做最尾嗰、那个顺窿呢个工作嘅啫，我只系负责将佢摆上喺我架顺风车度，然后就拎上去工厂大嗰树。有咩赞美嘅赞我老婆啦，希望佢得到多啲赞美之后，佢翻到屋企会赞美翻我啦吓。嗱，嚟緊咧，可能內地嘅朋友要過緊日子啦。咁因為咧呢兩日咧，我哋都見到咧，就係習主席咧出嚟呼籲大家咧要節約，唔好浪費食物。咁呢個係好事嚟嘅。佢都提到咧就話啦，喂，如果你十個人咧，就唔好嗌十個人嘅餸啦。咁應該嗌幾多人餸咧？佢話嗌九個人嘅餸好啦，因為如果唔係咧，驚你食唔曬會浪費啊咁樣。嗱，所以呢度咧，又提醒大家，呢個都係一個好有趣嘅，即係嗌餸嘅藝術嚟嘅。譬如你四個人究竟去茶餐廳食飯？即系而家冇啲支歌唱啦，系咪先？因为限聚令，四个人去茶餐厅食饭，你应该嗌四个人送啦，三个人送啦，定系点样嗌先最稳阵呢？其实呢个游戏咧，大家都可以不妨咧，即系集思广益啊。因为我发现咧，原来咧都要视乎你嘅人数啦、性别啦，甚至乎咧，我见有啲人嗌送之前咧，仲会问定嘅，喂，你哋肚唔肚饿？你哋肚唔肚饿啊？嗱，肚饿嘅四个人嗌四个送，可能啱啱好。性別嗰個要求咧就係，如果四個都係女人嘅，可能你嗌兩碟小菜咧就已經係剛剛好啦。如果全部都係男人嘅話咧，可能你要嗌多兩個飯添。所以咧，究竟四個人嗌幾多個餸咧？呢、這個數學遊戲咧，原來都好難玩嘅。如果你都有相關經驗咧，不妨一面書話俾我哋聽下。咁好啦，當佢提到就話十個人嗌九個餸之後咧，大家就咧突然間好多呢啲新聞咧就會湧出嚟嘅咯。其中一個新聞咧就係、是、天降糧食，問你食唔食？咩叫天降粮食？问你食唔食咧？原来就话说咧，喺呢个广东省嘅阳江市嘅海宁岛咧，佢话近日咧，佢哋嘅沙滩度出现大量嘅 dead fish， 真系呢啲好多 dead body 啊！不过呢啲 body 全部都系 fish 嚟嘅，有好多死鱼，真系铺满晒成个海滩啊！你想象下，海滩上面唔系浪漫情侣嘅足迹，亦都唔系一把又一把艳丽嘅太阳遮，而系一条一条瞓咗喺地下度嘅死鱼。铺满晒成个好似铺地毡咁样啊！真系好啦，嗱，我哋问一个问题：如果佢发生喺香港，发生喺我哋香港唔同嘅泳滩咧，你又听到有呢个消息，你会唔会去执鱼啊？嗱，呢个真系好重要嘅一个分别嚟噶，因为当地嘅民众咧系第一时间涌喺个沙滩度，唔系净系影相打卡，系执鱼。是一条一条咁样执返去。咁做咩呢？咁梗係食啦，老友。呢边都话明要勒緊肚皮囉，十个人食九个人嘅嘢囉。咁不如呢，而家有鱼嘅话呢，当係加送啦咁样。好啦，请问得唔得嘅呢？我要摆低呢条问题问下你，可唔可以执鱼嘅呢？嗱，唔係讲緊话有冇犯法喎。因为啲鱼喂大佬天跌落嚟㗎嘛，真係天跌落嚟就问天问地攞唔到，咁係可以攞得嘅。但係其实呢啲喺天跌落嚟嘅死鱼可唔可以食嘅呢？原来都有风险嘅、哦因为咧，佢话当地嘅渔民咧就认到嗰啲鱼咧系咩嚟嘅咧，就叫做鸡仔鱼。咁啊嗱，再话俾你听下有啲咩特性咧？佢就话咧，佢印度洋啊、台湾海峡啊、东海啊、南海呢啲海域度生存嘅，系呢啲热带同埋亚热带嗰啲叫做底层鱼类，通常咧就喺好深海嘅咩嗰啲咩沙底啊嗰啲地方嘅。咁究竟呢啲鱼系边度嚟嘅呢？ 佢懷疑咧就係可能颱風過境，啲死魚咧就被砰一聲咧捲咗上岸上面咁樣。咁所以咧佢就話啦，呢啲魚咧一般咧就唔會俾風浪咧打死或者打暈嘅。咁所以咧會唔會係當地有啲魚排爛咗，又俾人沖到上岸咧？咁大家都唔知。咁甚至乎有人估咧就話，會唔會係俾漁民捕獲之後咧唔小心倒落海度，又沖翻上岸咧？好多嘅估計原因嘅，咁但係最重要係咩呢？當地嘅政府部門咧緊急發通告啊，大家唔好食啊！點解啊？佢話：喂，條魚咧死因不明噶，你攞咗啲死魚咧，千祈唔好食，你又唔知佢裏邊有啲咩問題。佢話咧，呼籲大家咧都係暫停食用。咁可能咧，即係如果你真係要食呢啲魚咧，我懷疑咧就你都要問當局攞翻個健康碼。證明呢條魚咧係死於自然啦、啊、死於意外啊、死於海浪啊，定係死於咩先得嘅？不過可能你仲要再奉勸一句，附近嘅酒家，如果有人將啲來歷不明嘅魚拎俾你劏嘅話咧，可能你都要問清楚佢呢條魚係邊度嚟嘅，天跌落嚟嘅，原來都唔一定食得嘅。不過更加重要嘅就係、是，唉，慘啦！即係唔好淨係話內地啊，可能我哋成個地球咧都應該要有呢一種節約過日子嘅呢種觀念啊，因為係啊，食食真係好緊要嘅。經過咗年幾兩年嘅摧殘，可能你都要勒緊肚皮啦。天跌落嚟嘅都要三思，唔好即刻食啊！風頭火勢嗱，天跌落嚟嘅魚咧，佢就冇興趣噶啦。但如果天跌落嚟嘅衫又点呢？如果有一日突然间话俾佢听，喂，中环条百货公司定唔知边条大道都咧有大批嘅靓衫散满一地，可能系怀疑有一嚿运货车倒晒落去啊！唔知佢会唔会都走去望一望啊？攞俾阿田都好啊，系咪？有王要早。 哇！嗨，你想扇我啊？你记唔记得我嗰阵时试过有一次咧，咪嗰啲咩嗰啲提款車啊，即係有好多錢嗰啲車咧，啲錢散到一地都係，話唔俾執噶嘛，執咗會犯法噶嘛。如果真係啲衫咧散到一地係，我執咗會唔會拉我噶？ 衫啫喎， 衫 不過如果因為衫俾人拉嘅都好唔抵啊！ 疫情咧，即係都幾反覆啊！即係見到咧，就香港咧嚟緊呢個第三波啦，喺啊歐洲嘅地方啊，都有啲嘅新嘅數字，就係話，咦，好似好多人放完假喎。放完假就去旅行，去完旅行翻返去自己个国家之后咧，就越嚟越严重咁样啊吓！不过我哋大家都期望两个字啊，究竟你几时出现啊？嗰两个字叫做疫苗，冇错。可能大家都会谂啦，真系可能有疫苗嘅话咧，先至可以解决到啊，或者解决到多少少咧？就系而家我哋疫情嘅情况系点样嘅吓？第一个出现到咯吓，俄罗斯啊吓，佢哋咧就抢先啊批准咗全球首个嘅新冠疫苗咧，普京佢哋嘅总统啊，即系就走咗出嚟同大家宣布啊，佢就话咧佢哋呢个疫苗咧已经得到卫生部门嘅批准啦，而好可信嗰一样嘢系乜嘢呢？佢拱咗自己其中一个女咧，就试用咗，已经接种咗呢一个嘅疫苗噶啦。佢都有解释到啊，就系话咧，自己个女咧就系接种咗呢个疫苗咧，参与咗呢个实验嘅。第一次接种之后咧，体温咧曾经升到去38度啊，第二日咧就回落去翻37度，而第二次接种之后咧，佢就话感觉良好，并且话已经咧有呢个抗体啦。俄罗斯的疫苗的安全性依然受到外界去质疑的，尤其是就是说，哇，你们做了多少的临床测试先，这个都紧要的，是不是？因为就说其实6月18号才进入这个试验的阶段的，总共有38名的志愿者就是参加了，全部都得到这个免疫，之后还会继续测试的这样。但有好多嘅頂級嘅呢個傳染病學專家都會話，其實咧已經有多過一個嘅國家啦，就會話啦，啊究竟啊，即係對於而家已經話準備好嘅疫苗啊，佢哋嘅安全性啊，究竟有幾高咧？咁雖然啊，菲律賓嘅總統啊，杜特幾特咧又講咗咯，佢就話咧，佢發表呢個電視講話嘅時候就話咧，我願意自己成為菲律賓第一個人親身去測試俄羅斯新冠肺炎的疫苗咁樣，但係點樣都好啦，大家會對於呢個疫苗咧，哇咁快有啊，因為佢講到明啊，希望咧10月就可以出街，俄羅斯嘅朋友咧，即係佢哋嘅市民啊嚇，就可以得到接種啊，而所有費用咧就由政府係承擔嘅。 嗱，唔知佢系咪真系可以跑出啊，成为第一个嘅国家咧，就研制到呢一个疫苗，并且系有效用啦。讲真。梗係想係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可能疫苗係暫時解決疫情最好嘅方法。但我估咧，另外一樣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咧，就係咁我哋香港咧去揾呢個疫苗嘅情況係點咧？其實咧之前睇過四點半啊嗰啲嘅疫情記者招待會嘅時候咧，都有記者朋友咧問到啊，就係我哋啊衞生署啊嗰邊啊，我哋嗰個情況係點啊？疫苗嘅準備情況係點啊？咁當然睇定啲係啱嘅。而家都仲係測試緊啫，其實世界各個唔同嘅國家城市都做緊類似嘅嘢㗎啦。人哋未測試好，你就已經去落 order 嘅話咧，其實呢個真係講真，一陣間出咗事嘅話，你咪係俾全香港嘅朋友鬧，有冇搞錯咁？但如果有陣時你做得太慢嘅話咧，亦都會有另一個問題、就係其實當有疫苗出現嘅時候咧，其他世界各地唔同嘅國家都擁有咗佢哋啦。但如果我哋舉手舉得遲，俾錢俾得遲嘅話咧，咁好明顯啦，收貨亦都會係遲嗰個啊，咁就即係話人哋嘅地方啊控制到人哋嘅市民咧就有疫苗去享用啦。咁我哋香港又點咧？我諗咧即係要諗緊嗰啲咩限聚令點樣去處理啊？我哋點樣控制住呢個第三波啊？係咪真係全民會有呢個檢測之餘咧？亦都真係好希望啊！我哋幾時可以有適合香港人用嘅疫苗？當然要係啊，有效噶啦，咁樣應該就令到大家最放心啦，嗬。 我想问俄罗斯的疫苗咧，系咪即系好似玩俄罗斯轮盘咁样咧？有效、冇效、有效、冇效 ，bang！ 希望今次佢哋系每次都有效啦 吓。当真相不再只是当初单纯的想象，太多话。从梦想沦落成嚣张的谎话，希望总是伴随失望，只好愿望幸福雪上加霜，想隐藏挣扎怀疑信仰烙印下的伤，想抵抗妥协苦涩荒凉，再勇敢一趟，前往爱与恨的流浪，狂妄倔强不怕原谅，谁能和我一样，就大声喊叫，会勇敢和好，让我哭又让我闹，让我能领悟煎熬，想舍就去舍掉，想抱就去抱牢，让我听到我心跳，让我看清我的需要，不怕别人笑，会勇敢很好，让心学会去思考，想求爱有多可笑，傻瓜太会计较，谁付出多或少，谁去讨谁就输掉，谁不要谁就能得到，勇敢的好。挣扎怀疑信仰烙印下的伤，想抵抗妥协苦涩荒凉，再勇敢一趟，前往爱与恨的流浪，狂妄倔强不怕原谅，谁能和我一样，就大声喊叫，会有哭又让我闹，让我难明不煎熬，想舍就去舍掉，想抱就去抱牢， 行走，让我看清我的需要，不怕别人笑，会勇敢很好，让心学会去思考，想想还有多可笑，傻瓜才会计较，谁付出多或少，谁去偷谁就输掉，谁不要谁就能得到，勇敢的好。 佢都唱咗出嚟啦，勇敢很好，佢系杨丞琳啦。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 早晨， 早晨细眼仔同埋早晨肥妹仔， 早晨瘦眼茄细眼仔， 早晨啊瘦眼茄，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冚烂同学，我哋一齐停课不停学， 好啊好啊好啊， 冚 烂同学啊， 系啊， 因为今日我哋 烂同学 系啊，我哋今日要讲一啲咧好深嘅题目啊， 系咩啊？好深你啦，好深题目。 哎呀，你今日几醒喎、啊？你应该几够瞓喎？ 你抹啲鱼油啊？ 系咯，你只系攞啲花胶同埋鱼油抹面咁醒、 啊。 我今日啊会讲一个咧。又真又假又性嘅嘢，叫做海市蜃楼。 哇！ 嗰、那个叔叔都有唱呢只歌的。 胡叔嗰个叔叔系咪？ 系啊 系 啊。 边个、啊？ 留住你，留住你，难放手咁样噶。 佢今日好醒喎、啊，真系。 海市蜃楼。 系 啊 系 啊，我就记得呢句系啊。 你哋歌就识唱啦，你哋又知唔知乜嘢叫做海市蜃楼先啦？ 楼咯， 楼嘅、 啊， 假嘅，睇唔到嘅。 喺海面嗰个城市啊。 海面个城市， 即系嗰啲阿婆仔咧去装香嗰啲咯。 即系不如你话佢着住件神褛落嚟，好冇？ 因为你嘅神褛唔可以叫神褛噶。 我哋净系知道， 唔得噶。 一定系远处见到嗰啲城市咯，系假嘅嗰啲景象咧。其实你譬如你见到你前面咧有个美女，金发美女，是 是 你扑埋去嘅时候，点解扑咗个空咧？ 扑 咗个空啊！ 扑咗个空气个空啊！ 即系乜都冇啊，白冇啊！ 但系原来呢个金发比坚尼美女咧，可能佢就喺好远好远好远嘅加勒比海嗰度咧，佢着住三点式咧，可能起身咧就同你唔知点解呢个就解唔到啦，点解佢会突然间出现喺我面前咧？就 系、 是、咁样啦，系啊。 其实咧，我睇咗咧唔同嘅报道啦， 系视像会议嚟嘅，系古代嘅呢个 video conference 嚟嘅，最早嘅时候啦，一定系。 犀利 系啊，不过我摸唔到佢啫嘛。 系啊，摸唔到嗱，海市蜃楼点解咧？我睇咗好多，其实咧，我不论睇任何嘅官方嘅解说咧，其实我都唔系好明嘅。但我照读咗俾大家听先啦吓，因为好复杂噶，佢又同冷空气啦、热空气有关啦，同折射有关啦，同温差嘅一啲特别嘅转变有关啦。但系咧，佢就系咁讲嘅。官方解释咧就话一种叫做大气光学现象。佢话咧，当嗰啲光线咧经过唔同密度嘅空气层咧，反生咗一啲嘅折射或者全折射嘅时候咧，就会将一啲远处嘅景物咧呈现咗啊喺空中嗰度啦，喺地面上面或者海上面，就好似头先阿我真啲叫咗你豪仔添，唔系好似阿秀恩茄咁样讲咧， 即系 因为呢啲嘅折射咧，就将远处嘅嘢咧反映咗喺你面前嗰度，好似近咗咁、 哦， 但系其实就唔系真嘅。 但系可以折到好远嗰啲嘢嚟喺你眼前， 都系噶。 咁有冇得拣？我要折射啲乜嘢？ 我唔想拣 你 咯，你 拣啦，但我俾你。 想 拣 你喎、 哦，好啊！ 咁、 啊、 你哋两个结婚咧，你哋互相拣对方。咁但我问你哋另外一个问题，呢、這个问题我就可以解答到啦。 系 咁、 啊啊 啊，香港会唔会有海市蜃楼嘅？因为我哋成日讲嘅时候就会话沙漠咧，话个、 哦、 天气好热啊，咩啲地气又蒸翻上去啊，见到啲好远嘅地方， 是啊是啊 有啲电影都咁拍啦。但香港又有冇海市蜃楼咧？ 我估会有嘅。如果咧你喺嗰条咧湿滑唔系湿滑，今次系干燥同埋热辣辣嘅马路上面。咁呢你可能就会见到远处呢又係有个金发女郎行过嚟。 成日都你点解成日都会諗到金发女郎、啊、 因为我成日都见唔到呢啲金发女郎囉。 肥老师嚟得唔得㗎？ 肥老师 係呀，佢嗰个 size 大啲，折射咪大啲囉。 佢唔关呢个事嘅，我觉得个金发折射率高啲。 啊好，你又觉得咧，就算喺马路上面都见到有嘅。 见到。 好，肥妹姐，你觉得咧？ 好似话喺香港都见过嘅，系揸车嗰阵时。 系咪即系都系马路啊？ 其实咧，你哋两个讲得好啱啊！有阵时我哋谂咧，海市蜃楼好似好远好远，沙漠先至见到咧。根据住香港天文台嘅一个官方嘅网志啊，佢哋就已经讲咗啦。原来有阵时咧，我哋咪喺啲好热嘅公路上面揸紧车咧，见到路面上面咧，以为好似有积水，但你经过嗰阵时见到，咦又唔系水嚟嘅。佢话其实呢个咧有机会系天空嘅倒影嚟嘅，已经可以话系属于海市蜃楼现象嘅一部分啦。 系咪迷你版系咪啊？ 你可以咁讲啦，又或者咧，其实系今年年头嗰阵时咧，曾经有试过有一位嘅市民咧，佢哋就搭船咯，就去到呢个蒲台岛对开咧，就见到，咦，我哋见到一个岛咧，通常未会系底部近海，即系我哋而家海度睇嘅时候， 系咯， 底部咪阔啲，嗰个山顶嗰个岛啊，尖喺顶嘅， 系啊系啊。 但佢睇嗰个点解唔系咁样噶？个底系窄啲咧，个面仲阔啲，好似一个咧嗰啲蘑菇云嗰啲，系啊，有少少咁啊。佢仲影咗相添啊，所以咧都有一啲天文台嘅专家咧就讲啊，其实咧佢哋睇呢一张相咧，唔肯定系咪就系一定系海市蜃楼，但系咧佢话都真系有机会啊，因为咧光线嘅折射之后咧，令到一啲远嘅嘢拉到好似好近咁样话。 咁系咪人人都会睇到噶？定系你？你睇我， 睇下你好冇彩咯。 手神嘅咋？ 因为呢一样嘢咧，同个温度都有关嘅。天文台咧就话嗰日其实都真系有机会啊，因为平时我哋海水嘅温度咪会冻啲嘅，但嗰日突然之间冷风到咧，变咗咧我哋即系喺陆地上面嘅温度仲咧低过呢个海水嘅温度，海市蜃楼就会多咗机会出现啦。 肥妹姐，你望下你后边。 国务卿蓬佩奥喺捷克访问，佢批评中国喺全球经济、政治同社会方面嘅影响力。令中共在某程度上比冷战时期的苏联更加难应付，形容现在并不是冷战 2.0。 蓬佩奥批评中共将经济力量当是筹码影响全世界，呼吁欧洲各国团结对抗中国共产党。蓬佩奥批评中共惯于利用经济实力扼杀其他国家的自由，威胁支持香港、台湾和新疆的官员，剥削香港和新疆的自由和人权。蓬佩奥又赞扬捷克在过去一年有敢于面对中国挑战的官员。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中国东南部上空的反气旋正是逐渐增强。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34点，跌九点，总成交金额53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28点，升九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3点，升五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5蚊，系跌5.5；中国移动59.45，升2.5；阿里巴巴248.8，升5.4；中国联通5.53，升9.6；美团点评213.4，跌4；中芯国际27.8，升9.5；小米集团15.4，升3.4；友邦保险74.35，跌5；盈富基金25.9，升2仙；中国平安83蚊，跌2毫。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10.127，瑞士法郎8.513，澳元5.558，加元5.857，新西兰元5.095，欧元9.1566，每百日元兑港元7.26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512。日经平均指数报23,272点，升428点。港金现价报17,94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 卖入1937.29美元，卖出1938.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由于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啊，惠利道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何文田山道至到公主道一段啦，全线需要封闭。咁即系简单啲咧，近住东华学院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去窝打路道咧方向系需要全线封闭嘅。重复一次啦，惠利道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何文田山道至到公主道咧，即系东华学院对开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嘅，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隧道方面，同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咧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去尖沙咀方向咧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蝴蝶谷道啦，落翻去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熟食市场咧一段都系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方向粉岭。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圆稿纸 有， 墨水笔 有， 我同屋企人借咗几本散文集添。 OK， 行得。 走入大自然，好多作家嘅灵感就会变得源源不绝。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集在森林和原野，畅谈刘克湘等等嘅自然文学，探讨大自然，启发人类创作文学嘅万千思绪。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风骚静安佳丽选举比赛现在开始，入厨房应该着条咩裙呢？ 梗系碎花连身裙啦，几清新。 梗系唔系啦，应该着围裙啊！你着到咁啊，因住俾啲机器夹住你啊！ 芭比啱咗，第二题啦。咁如果入厨房嘅话，你哋两个会拣对咩鞋呢？ 凉鞋高踭鞋梗系唔少得噶啦， 着对防滑鞋啊嘛！你着到咁，阵间一踩到啲水渍有渍线喺度咪弊。 桂花田，你又输咗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静安》短剧。 厨房温度易上升，良好秋风就最醒。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风骚 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一点之后啊，已经去到十一点十一分咯。系啊，雷公咧继续跟住你啊，去到雷暴警告嘅11:30啊嘛，27度气温，相对湿度90%啊。 系啊，喺开节目之前咧，咁啊，个出面嘅天咧撒咗阵，睇唔到对面街嘅一阵雨，但系好快而家又冇事。 即系零秒嚟，零秒走嗰啲 friend 系嘛？ 系啊系啊。 我今朝我话咧，我落唔到楼咧，嗰个都系噶，睇住喺九龙嗰边撒到过嚟咧，好快就撒到嚟，跟住好快就走错咁样。 系啊系啊系。 呢个系咪嗰啲咩？不要骤晴骤雨，请珍惜我的心。 哇，系咯，你唱你女朋友嘅歌、 啊，系啊，冇咁讲。 我真系要转咗7转 转喺个脑里边，我先谂翻起你呢啲读咗嘅歌词究竟系属于边首歌？ 先突然间谂起佢嗰句点唱啦。不要不要不要骤晴骤雨，真是 系不要骤来骤去啊！其实成首歌同雨系冇关系，系啊， 证明我将佢融汇咗喺身体嘅每一部分啦，已经。 好啦好啦， 好好啊， 再嚟啊！但系如果我要讲呢单新闻咧，有一班嘅朋友咧更加怕咗佢哋嘅总统，因为呢单新闻咧就喺美国度出现嘅。 Okay. 今次讲紧嘅咧，佢哋点解怕咗嘅总统咧？讲紧一班教师啊，佢哋发生咩事咧？嗱，我哋香港咧喺呢个疫情期间都有新嘅措施啦，譬如嚟紧九月啊，新嘅学期咧就话我哋今次好崭新嘅，我哋就有呢、這个。开学唔翻学啊嘛，系咪？大家就喺屋企度上堂，咁都有得上堂啊，系咪？所以我自己有一个朋友咧，佢真系笑住喺自己个 Facebook 度讲，佢话吓睇下点算啊吓、啊！开学嘅时候，佢有两个小朋友嘅，一个咧就读小学，一个咧就读幼稚园。跟住佢就话咧，佢同佢太太而家咧都系 home office 啊。 咁佢就话四个都要翻学或者上堂嘅话，即系要四部电脑。 哦，系啊， 佢系唔会有嘅。同埋佢话我间屋边度搵到四个独立嘅位置？ 冇啊， 大家系见唔到 厕所咯，厕所厨房咯， 系啦，话 系啊，你用左边炉头，我用上面镜柜咯。 点算？佢话唔知。 如果系嗰啲嘅纳米楼嘅，咁点样咧？请问大家唔系东南西北咯？ 系，所以你讲开咧，两个题外话，一个咧就系琴日我见到人 send 嗰啲叫。做电脑跟 notebook 咧，做推广优惠啊！ 佢哋做得好合时啦，咁 佢直情咧就揾咗个本地有个插画家咧都好出名嘅，就咧画咗个漫画咧，就用咗头先阿祖个例子咧，就话阿爸我用电脑啊，跟住阿妈我又用电脑啊，跟住阿爸又话啦，阿老婆咁我部电脑咧咁样，然后阿妈系啦，阿妈就话边有咁多电脑啊，唔好烦啊，一部啦，跟住就话嚟我哋丰收牌呢个电脑咧，我哋而家唔知买几送几咧，有啲咁嘅优惠，啱啱好中啦， 真系要解决啊，因为呢个问题 系啊，咁又第二咧就。我昨天都有啲老师嘅朋友咧，佢哋无端端喺个 group 度咧就喺度讨论咧，就话啦，眨下眼咧，听日就要开学啦，咁样，佢就咧喺度问到佢话，有咩方法咧可以令今晚咧早啲瞓？因为你知好多都系夜鬼啦， 调校翻个时间。 系啦，好好笑啊！即系周围问人哋咧，有咩可以咧快速瞓觉嘅方法咧，唔可以再好似平 啦， 系啦咁样，咁啊全部人就喺度要适应翻呢个开学咯，咁样。 其实老师都开学有压力噶啦，都咪话， 系 即系佢哋都真系要即系，因为咧有啲咧。已经快话市长啦，咁可能有啲老师话：喂，其实对于呢啲科技嘅嘢咧，对于佢嚟讲系吃力噶嘛。 嗯、 即系譬如有啲之前可能唔使嘅，跟住呢一年嚟紧，喂你要做咯咁样，所以佢都有压力噶。 系啊，咁美国嗰度点咧？ 香港嘅即系如果我哋而家头先咁样讲，香港嘅咩停咩开学唔翻学，已经令到所有嘅朋友好大压力嘅话。美国嗰啲老师佢哋听埋佢哋，你就觉得咩叫真正嘅压力？ 好啊， 即系因为佢哋真系要开学啦， 系 真系要开学，真系要翻学，系网上授课嘅。因为佢哋嘅总统就讲咗啊嘛，佢讲咗几个论点嘅，其中一个咧就觉得咧年轻嘅朋友咧冇咁容易受感染或者传染嘅，呢个系佢哋总统讲过一个论点啊嘛。 系啊， 咁亦都讲到咧就系话咧佢哋要复苏翻个经济啊，所以第一样嘢咧大家要翻学，变咗咧就有一啲美国啊嗱，当然佢哋唔同州份啦，可能会有一啲嘅措施唔一样嘅。而家我讲紧呢单新闻咧就嚟自呢个密歇根州 ，OK， 好难读嘅啲名都系，系啦，有一位老师咧。就五十岁，佢话我8月24号就要开学啦，计翻个日子咧少过两个星期，但系佢话咧原来佢哋嘅学校啦或者佢哋嘅州政府啦，仲未同佢哋讲究竟开学嘅时候有啲乜嘢特别嘅措施佢哋要做， 哦、 即系譬如我哋就话我哋香港上堂，同学仔同同学仔中间可能有板隔住啊，每一个课室可能咧坐嘅人数会缩落咗啊，各样嘢咁样啦。佢话佢哋系冇任何嘅处理，佢话但系就自己作为一个老师，见到佢哋嘅学生咧，尤其是年轻嘅朋友啊，佢哋会做嘅系乜嘢咧？喺呢个疫情咧停咗课或者暑假嘅期间，照样去一啲户外嘅 party 啦，佢哋系会零距离地揽身揽势啦，拥抱啦各样嘢。佢话但系我已经系属于高度危险嘅年龄啦，佢觉得 啱啊， 因为作为老师，佢话我 年纪大啊 嘛，仲有两年我就退休啦。但系学校话即系佢哋翻学使唔使戴口罩咧？嗰啲 social distance 啊，社交距离系点处理咧？佢话从来冇人同我咁讲过任何即系要点做。但系佢话我要开学啦，佢话有一啲佢嘅同事咧选择咗写定遗书啊， 唔系嘛？ 真啊，佢就系咁样讲，佢话。 因為他哋覺得自己很高危啊，但係冇人幫到他哋，佢哋係咁慘咯嗰個狀況。 咁咪即係認真啦，咁咪提早退休咯？點解要寫定遺書咁？ 即 係 寧願唔翻工啦。 咁啊係咯，就係反正佢都仲有兩年，係咪先？咁有權選擇唔翻工噶嘛？ 同埋佢哋有冇戴口罩翻工㗎？ 我相信 應該有啦， 我睇報道就冇講到，但佢就話學校冇講到佢哋嘅措施是如何。 係咯 係 咯， 但佢就係話，總之我對住嗰班嘅學生咧，佢哋冇一個會戴口罩，佢哋冇一個咧保持住社交距離，但我就要同佢緊密接觸咯。 係啊， 我 覺得自己好高危。 我懷疑如果個老師戴口罩翻工，跟住俾家長見到，喂，你做咩戴口罩啊？係 啊， 嚇親我啲仔嘅喎，咁樣。 因為咧到今時今日咧，你仲係會見到咧，美國嘅新聞咧係會出現咧，有男子啊入去超市買嘢唔肯戴口罩啦，俾店员驱赶之下咧，佢攞支 AK-47 出嚟扫射，哇吓死！你见到真系匪夷所思，我话点会为咗个口罩开枪噶？但佢真系会， 真系会啊！所以咧，我睇完呢单新闻之后，我第一个感觉就系、是。其实我哋香港就算喺度讲紧嗰啲咩开学唔翻学啊，相对于佢哋嚟讲，我哋个措施都算行得几前啦。其实 唔系真系系我哋起码咧自己有防卫意识咧，其实讲咗成年几噶啦。 系 去到外国咧，其实唔单止美国啊，譬如我今日见到德国咧，都话佢哋嗰个即系疫症都系冇控制到啦。日本啊嗰啲全部都系咧。跟住冇一例外嘅，就係佢哋實在太過中意玩啦、 啊， 太過唔能夠保持社交距離啦。 咁我覺得佢哋有一個好搞笑，我只可以講好搞笑嘅諗法。喺户外咧就冇事噶啦，所以啲人咧就會去 上櫻花、海灘 啊、 澳洲嗰陣時候試過係啊， 周圍都係。但係點解覺得啊，你去咗户外嗰啲病菌你就唔會黐到，就唔會帶到翻屋企嘅咧？ 因為嗰個空氣好啦，空曠啦，咁啊接觸啲嘢可能就覺得自己覺得啊因為佢自成一架。但係咧啲外國人佢真係唔理嘅，覺得外國有陽光曬住你就會 殺 菌㗎啦。 我上次見過外國佢哋嗰啲叫做諷刺節目咧。佢就做咗一輯咧，叫做Karen 啊，即係嗰時你咪介紹過咧， 係啦， 佢係啦，佢所謂嗰個特輯咧，就係話咧，好似話咧，唔該你哋呢啲 Karen 咧，唔該幫幫手，咁佢就剪輯咗咧一系列咧喺佢哋美國上面咧喺唔同嘅新聞片段度曾經出現過嘅大街小巷嘅 Karen 啦，佢哋包括就係頭先講嗰啲喺超市度唔戴口罩，仲要打交。因为有人劝佢咧，佢就掟奶粉罐。有啲咧，你一叫佢去戴口罩咧，佢就对住个镜头狂掠口水。有啲咧，直情系出席一啲听证会。 啊， 唔知系佢哋可能地方啲议会里边 都系政要啦。 佢都系大大声咧话俾人听咧，我系唔会戴口罩嘅。我知道呢个系你哋嘅阴谋嚟嘅。哇！佢一系列一剪出嚟咧，真系劲好笑嘅。包括好多咧，就舐舐啲柱嗰啲咧， 系 啊， 系啊， 系 啊, 啊， 你睇我冇事咁样， 你真系好爆笑嘅，你永远喂，仲要系咩咧？我作为一个男人， 啊， 佢哋每一个人咧喺未变身之前咧，全部好眉好貌噶， 哦，一伸条脷出嚟舐， 你望住佢咧，嗱又靓，身材又好，个样咧，你唔觉得佢有啲咩问题？点知只系咧下一秒啲人就叫佢戴口罩咧发癫咯，全部发癫，哇！我望住，哇！呢、这個真係最佳防狼工具啊！真係 係喺加州啊，都話早陣子你定係啊講緊啊，一大班人啊，係集體喎，講緊幾百人咧，係上街抗議，還我自由，我唔要口罩咁樣。 所以你見佢哋點解咁想有疫苗咧？應該佢哋最想就係話又可以唔使戴口罩啦，又可以唔使有社交距離啦，又可以玩啦，又唔使死啦。最緊要咧就係要生活如常咯，咁樣。 我想話咧喺呢個英國咧，喺初期咧，即係佢大爆發嗰陣時咧，佢哋已經喺社交媒體咧。醫護人員咧，已經做咗一個短片咧，係話俾你聽，嗰啲細菌會由點樣由一個人開始有點樣散去其他。其實已經有教育嘅，即係阿華都話，而家咧其實多咗好多人咧係戴口罩嘅意識係有好多喺度噶啦。 但如果你講到英國咧，我又可以舉多另外一個例子嘅，即係究竟呢個一個好嘅兆頭啊，定係大家可以有更加多嘅擔心咧？ 好啊， 我哋琴晚咧喺纽卡素嗰边咧，开咗个音乐会。嗱，呢啲大型聚集啦，系咪？呢大嗱，首先佢哋谂咗啲特别嘅方法搞呢个音乐会嘅。首先露天嘅，同埋佢咧，除咗一个表演嘅场地之外啦，佢起多咗500个少少嘅平台。 Okay. 你谂下咧，就似500个platform 咁样啦。一个 platform 咧就可以企5个人或者坐5个人嘅，四边咧系有围栏嘅，咁你就当系起高咗少少，有一个独立嘅、 okay, okay, 一个小嘅岛咁样啊，系啦。佢哋咧 系几个啊？讲紧 最多咧就5个人，咁啊一个岛仔同一个岛仔中间咧系有一定嘅距离，符合咧佢哋嘅 social distance 嘅，咁啊就话起咗。 咗500個平台，咁你計到啦，每個台最多5個人啦，咁啊7500人咁樣啦，可以咧就睇到呢個嘅音樂會咁樣啦，而且咧就總之只一個包廂啦，佢哋就話啦，有生機啦，咁樣係咪就可能嗰啲音樂會啊、大型活動啊，如果大家有呢啲嘅小島包廂嘅話咧，咁就會好啲。但跟住大家就問咗下一個問題，當你有咁多人，即係你五百個平台啦，每個有2500人啦，佢哋一齊入場、一齊散場嘅時候，咁佢哋又有冇保持翻住一個適當嘅社交距離咧？ 佢哋一定唔戴口罩噶啦。 係啦，如果冇嘅話，哇！你諗下開音樂會、睇音樂會又唱飲唔知啤酒啊嗰樣嘢嘅話，其實呢個又係咪真係啊咁快就要呢啲大型嘅活動聚會咧？真係好大個問號啊！ 这个容易啊，容易啊，容易啊！这个是 Katy Perry 的 Last Friday Night。 好，报一报个天气先啦吓，雷暴警告延长咗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1:30-1:30啊，食 lunch 咧要带定把遮啦吓。 即系不约而同咧，阿祖头先已经讲咗啦，喺美国嗰啲学老师啊，开学嘅时候咧，好担心，好担忧。但如果有备而战咧，我又觉得啊、哦，又无妨喎、啊。嗱，我想问阿豪仔，你想唔想你两个细路翻学？ 想啊， 都想啊， 想啊， 知知嘛系嘛， 系啊。 其实阿仔嘅意愿都想翻学， 佢梗系想啦。 系啊，即系我相信好多家长都希望啊，啲细蚊仔可以翻学。 冇错， 但如果可以做足一个准备嘅话， 做足准备只开工，父母安心又放松。 系啦、啊， 但一定要做足咗呢个准备先得噶，系咪先？ 唔系，当然啦，咁咪准备系有嘅，因为即系譬如而家啲细蚊仔都习惯咗戴口罩噶嘛，即系由初初嘅唔惯咧，跟住。唔係翻咗一排學嘅，咁其實佢哋翻學嗰時都有戴口罩。咁其實口罩呢個重要性緊要啦。咁而家又加多咗嗰個面罩啦。咁其實俾埋佢哋嘅， 好多啦。 覺得咧 學校再做多一層功夫咧，咁就應該好啦。嗱，你就係大家咧，不妨咧就拿起你嘅手機，就望下我 send 咗俾兩張。 我睇到啊，我睇到啊，我見到啊，好正啊！ 泰國啊，泰國咧就佢哋咧已經咧有一間學校啦，三月中停課啦，到啱啱八月頭咧佢哋開學啦喎。因為即係可能世界各地開學嘅日子唔同，咁佢哋八月頭已經開學噶啦。咁但係佢哋啲小朋友都可以開學喎，點解啊？就因為佢哋學校有做足準備功夫， 係冇錯冇錯。 係啊，咁咧佢就做咗啲乜嘢咧？佢就咧將啲班房咧，咁啊一樣有翻咁多個同學翻學嘅。 係， 但係佢就做咗茶餐廳式或者係我哋嘅出面啲食肆嘅方式。 係啊， 間板啊。間啲透明嘅膠板咧，俾同學與同學個座位嘅中間，咁樣其實咧，即係佢哋一樣可以一齊坐嘅。 喂，佢間隔高好多喎、啊，我想話高勁過茶餐廳，我因為啲僆仔又相對矮啲咧，佢嗰個板咧真係高到咧，對佢嚟講 咧，企起身嘅 都未必過到，係啊，犀利。 同埋咧，我見到有一張相咧，佢唔係淨係擺隔離一邊啊，佢係四面坐過嘅， 係啊， 有少少。其实有少少似咧坐监嘅感觉嚟嘅， 唔系如果佢 四边都有一埲透明嘅胶墙咁 样啦。系啦，逐格嚟讲啦，好啦， 低年班同高年班嘅分别咯。低年班咧就一齐坐嘅，咁一齐坐咧，咁佢就喺台与台嘅中间咧就间咗嗰啲透明嘅吓，透明嘅胶板咁样，即系有真空，即系唔系即系喺。 其实有少少似包书胶啊，我见佢系硬胶嚟， 咪冇得督隔篱 嘅 女仔咯。 系啊，哦， 或者前面同学玩佢啲头发， 系啊，冇咯，男仔同男仔坐，女仔同女仔坐。 前后分得好开 啊！ 佢冇咗以前我哋咧，即系真系可以那些年嗰啲督背脊咧，督唔到啦，而家隔开咗啊佢。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见到佢咧，即系做得很好好啊，同埋高年班咧就真系自己独立一个啦，四面包厢咁样啦。 好高级啊！我觉得好似 V I P 咧去马会啊睇演唱会嗰啲咁样。 我谂起荷兰嘅金鱼缸喎、 啊。点啊？ 点解你会谂嗰啲嘅？你中意养金鱼咩？ 我都中意噶，我帮人哋改名添。 咁、另外咧，佢哋都有得玩嘅，咁玩咧亦都系咧攞住一啲咁嘅透明嘅胶嘅叫框啦，咁样就框住每个小朋友嘅嗰个叫做范围咯。 系， 我觉得其实都唔错啊，咁嘅设计。 不过你真系你真系要说服个僆仔咧，佢要进入呢个空间咯，因为佢可能咧佢唔明，佢就话点解咧困住我嘅？特别系你俾我睇，你俾我哋睇第二张相咧。 第二张系幼稚园嚟嘅。 个小妹妹幼稚园咧，佢就直情咧就自己 喺个笼咯。 佢真系好似咧野生贩卖咁样咧，有冇人要僆妹啊？有冇人要僆妹？佢成个笼。框住佢， 佢啱啱坐咗喺地下， 佢坐咗喺地下， 玩个玩具， 系玩个玩具，真系好似代价而沽咁样咧，好惨啊！ 系嘅， 你要说服佢咯。 咁问题系话，即系咁有做措施好过冇做措施，系咪？一来又可以满足到同学仔翻学，咁二来又可以即系教育下佢咯。而家疫情， 但我冇得同同学仔玩。你谂下，如果咧肥妹仔啦，同埋细眼 K 细眼仔咧，佢哋喺学校度咧，平时系捉住细眼仔咧就剥佢条裤嚟玩咁样揈噶嘛。系啦，但系而家唔得，阻住就冇咗校园欺凌咯。 咁咪好咯？其实点解要有校园欺凌呢你讲到好似冇咗校园欺凌， 冇得摸细眼仔条裤，好唔开心咁样。 冇原因要翻学咁啊？你讲到好似 唔系我哋想互动啊？一定我哋变翻靓仔声咁样， 系啊，冇事咯咁。 系啊，咁啊冇事啦，真系。咁都好啦，泰国啊嘛，系咪呢度？ 系啊，佢哋个疫情咧都控制得一个几低嘅数字咧，一样嘢真要赞下佢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经民联提出，政府应该设立港康码，俾持有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嘅人士，可以喺14日内出入食肆、商场或者公共地方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话：，大家对不同地方采取的防疫措施有啲误解。内地健康码主要用作记录活动轨迹，如果在港推行类似的做法，只可以作附加保障的用途。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强调，其他地方并没有相关成功经验，亦都与流行病学分析存在矛盾。他质疑，如果可以透过有关方法为社交活动筛检，这个世界就不需要检疫，担心可以引致大型传播，白费防疫功夫。 梁子超批评本港的对外防守做得最差，强调香港比内地城市的输入压力大，如果没有守好对外防线并检讨外来检疫安排，不排除很快出现第四波疫情。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他在人大常委会参与小组讨论的时候，有提出四名不符合参选资格议员事宜，但人大常委会是专注宪制层面，其他问题应该交给特区自行处理，反映人大常委会不是有权就随便用。谭耀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相信民主派会接受延任一年的做法，不会发生总辞同杯葛，又劝喻他们重新做人。被问到人大常委会日前的决定是不是与基本法六十九条立法会任期四年一届有矛盾，谭耀宗说，下届立法会仍然是四年一届，并没有改动基本法，他不认同今次的做法有损基本法的庄严，认为提出质疑的学者是不明白中国制度。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认为，反对派会找到理由返回议会，呼吁对方守法，包括港区国安法，不要拖政府后腿。谭慧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第六届立法会延任不少于一年，同基本法六十九条立法会任期四年一届的条文，两者并无矛盾。他说，特首引用紧急法延后选举并向中央提出要求处理的原因，只是因应疫情，并没有提到议员就职和履职资格等的问题。人大常委会于是讨论立法会的补缺问题。他又说，目前首要工作是令疫情压下去，否则本港民生和经济会停摆。大学联招即是 JUPAS 的结果今朝早公布，四万几名申请人中，有一万五千六百四十二人获派教资会资助的学士学位课程。今年共有近二万人获 JUPAS 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当中一万五千几人获派学士学位课程，四千几人获派副学士学位或者高级文凭课程，三千五百几人获 SSSDP， 即是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课程取录。另外，今年有七名状元，港大话其中三人获港大内外全科医学士课程取录，一人获港大工学学士课程取录。中大话一名状元将会入读中大理学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日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06点，跌37点，总成交金额6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9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77点，跌3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3.5元，跌7元；中国移动59.2元，升2.25元；阿里巴巴248.4元，升5元；中国联通5.5元，系升9.3元；美团点评214.8元，升1元；中芯国际27.65元，升7.5元；小米集团15.36元，升3元；友邦保险74.25元，跌5.5元。中国平安82.9元，跌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7，瑞士法郎0.911，加元1.324，人民币6.941，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7。日经平均指数报23,281点，升442点。港金现价报17,91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6.06美元，卖出1,936.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何文田山道啊，咁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咧，就系封咗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何文田山道，咁而家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工业区咁包括红桃道啦就比较车多，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丽业街。咁另外伟业街介乎骏业街至到考明街一段啦，都系挤塞，龙尾就喺海滨道，咁影响到而家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粉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打造。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工作坊。 丁家湘老师在第三堂工作坊教授小朋友用声音演绎， 在这一堂我教了班小广播员政治正音演绎，不同角色的时候应该怎样发声，这班小朋友个个的实力真是不可以看小的。 哇， Ben 丁都赞他们，看来这班小广播员真是前途无限。 究竟哪个小朋友可以参加广播剧录音，就要切实玩玩星期天了。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CIBS 小想法大改变，改变由社创开始。 这些的创意是回应社会的弱势，如果企业和 NGO 都不再分社会企业还是不是社会企业呢，那我就觉得那个是成功。 港日生活大不同意，探讨港人文化差异。 こんにちは、ゆかです。其实我们呢很多东西，譬如 Yes or No 啊，不会直接跟人家说的，太过直接我们不是很习惯。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一人一句笑风骚， 说得太好了，不发出来对不起大家。曾志豪没有告诉你的十件事，没流量也要看。 你讲什么啊？曾志豪有什么流量啊？ 想知我有什么流量，留意逢星期节目上午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没流量也要看， 流够了。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而家翻嚟十一点啊，哇，眨下眼已经四十分嘅风骚快活人啦吓。阿祖啊，而家天气系点样啊？ 廿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点半钟。 点解你唔问下我喺屋企望到街天空系点样啊？ 哦，你讲啦，我虽然我唔想知而家呢刻嘅天空。 同埋你都讲咗一次啦。 系咯，有咩唔同啊？ 你讲啊，你讲啊。 喂，而家咩啊？头先半个钟头前同而家半个钟头后真系争好远啦，而家天光啦、晴啦咁样噶。 哦，咁犀利噶。 是啊， 哇，你那边真是像极了爱情， 是啊， 你那边的天空像极了爱情，是啊，忽晴忽冷这样。但是为什么我特登叫阿祖讲天气呢？其实我是想问他呢，现在说就说28度啊，这个是什么温度来的？ 这个不是室温 啊？什么室温？ 温室温 室温系嘛？ 海上面嘅温度 哦，唔系唔系，系啦，呢个系温度啦。 咩啊？ 呢个系香港而家我哋嘅身体感觉嘅温度啦。但我想知嘅就系、是，咁如果我哋去到商场咧， 哦， 系咪28度啊？ 我唔会， 商场我谂22度啦。 系啊， 系啊，但系有讲到噶嘛，即系建议就系25度喺呢个嘅室内嘅温度，商场佢哋应该要遵守咁样噶嘛。 你都话建议啊嘛，都系建议，唔系立例啊嘛。 你哋而家呢个讲紧嘅咩温度嚟噶？ 咩叫咩温度？ 冷气嘅温度系咪？ 系啊系啊。 我讲紧嘅系更加深层嘅温度。 系即系咩温度啊？ 商场冇错，商场而家佢哋嘅人流嘅温度啦，佢哋经营嘅温度啦。如果我哋出边有28度，商场嘅冷气可能你话有唔知22度嘅话，佢哋经营嘅温度 -22咧， 应该系去到-22度。 哇， 系咪先？我今日见到呢个咧，真系指标性啊！就系呢一个咧，即系都可以讲一次啊 G2000 咯。喺海港城嘅铺头咧，竟然就俾人贴咗啲封条啊，话要俾執達嚟接管啊咁样。 系啊，執達嚟要執包袱啊。 系啦，咁点解呢一个都好指标咧？嗱，可能你话喂唔系喎，嗰啲大铺头之前咪執咗咯，但系譬如话嗱呢一间一嚟即系历史都悠久啦，咁二嚟佢老细咧，佢本身都系即系立法会议员嚟噶嘛，阿田北辰咁样。咁咧，但系佢最后个而家下场咧就话佢生意唔够交租。咁咧，佢亦都話俾人聽咧，佢由二月開始咧就交一半租金嘅啫，但係咧繼續俾大業主咧就追交租，追到而家咧話喂，你冇交租咧，咁我哋就已經係拉人封鋪嘅咯，暫停營業嘅咯咁樣。 但係講緊大業主好似話一毫子都冇減到。 冇錯啦，嗱，所以跟住落嚟嘅情況就係、是，咁其實而家我哋商場裏面咧，即係呢一單叫做封鋪奇案咧，咁我哋係咪應該站在邊一個角度去判先至啱咧咁樣？即系嗱，佢而家佢自己都讲到明嘅，佢话我知嘅，大业主咧系有权一毫子都唔减租嘅，亦都有权咧就要追到捉晒嘅咁样。但佢话咁，但系而家咧真系，如果你一毫子都唔减租嘅话咧，咁我哋做唔到落去嘅， 系 执笠噶咯。 所以我有阵时咧，我成日都唔明啊，究竟嗰啲大业主啊，佢哋究竟谂紧啲乜嘢嘅咧？我有自己另外一个朋友咧，佢就唔系商场嘅铺头嘅，佢就系租咗一个工厦嘅单位啦， 嗯、 就作为佢嘅工作室啊咁样啦。佢就话啫，之前咧就系已经唔知自己一个嘅业主噶啦，即系唔知一个嘅租户都同埋相关嘅联络人就去即系问下大业主可唔可以减啲租啊咁样。但业主亦都系用一样嘅方法，就系我斗领都唔减。一蚊都唔減，跟住咧，我成日都問個問題就係、是：佢係咪真係咁有信心？佢覺得而家呢個市道咧，我就算你唔租啊，你走啊都好啦，佢都會揾到第二個咧。定係因為譬如咧，我嗰個朋友嘅例子就係咁嘅。原來呢啲大業主咧，中間當然唔係講緊大商場啦，講緊啲工廈啦，佢哋揾咗個中間人幫佢係負責成棟樓或者成層人去收租咁樣嘅。佢話根本咧，大業主就唔知道，甚至乎唔知道究竟而家香港嗰個市道去到咩地步嘅，佢哋真係唔知嘅。但中间嗰个人咧，佢哋有一个中间就负责去收租嘅话，总之佢做到嘅就系、是、嗱，我收齐你哋咁多人个租嘅话咧，我就可以同阿老细又交到代啦。跟住我中间嗰啲佣系点样分啊，我又做得到。 即系分分钟，如果减佣就即系减咗嗰个人嘅人、 啊。可能系啦，跟住佢就会谂，咁我点解要减租？唔关我事嘅。原 来 其实有好多工厦咧，佢哋都有类似嘅情况系出现紧噶。 系啊，咁而家譬如话咧，以呢一间时装店咧，佢嗰个情况咧，佢又咁搞，好搞笑噶。佢话咧嗱，佢話佢唔係淨係得喺海港城有分店啦，佢話其他地方都有啊嘛。咁佢話咧，其他地方咧好多咧都有。佢話佢哋全港有30幾間分店，咁咧就十幾二十個業主嘅。佢話全部都有減租， 除咗 海港城冇減之外， 係 佢話淨係二月開始咧，即係交咗一半之後咧，跟住咧就已經冇理佢啦，就要追翻啲租金咧。跟住我即刻諗翻以前睇粵語長片嗰啲年代咧，嗰啲 系啦，棒棒棒，好开门啦噃，你唔好谂住你匿埋就得啦噃。 系啦，跟住我就会同阿祖讲就唔好应门啊。 系、哎、阿爸，你又呕血啦，快啲攞条手巾仔先啦、啊，咁啊。 跟住唔开门，我就抨你走，我嚟开门叫人嘅，叫门噶啦吓。 阿仔都系避唔到噶啦，我出去亲自同个肥婆难讲啦。你叫咩名话？ 我 你叫谭兰兄啊？ 系啊， 你 叫我兄姐啊？ 兄姐，唔好我 阿爸唔好动气啊。 系啊， 系啊， 我已经买头发。我买埋西装，不如你唔介意你攞埋我仔啊？ 爸爸， 我唔要你个仔，我要你得啦。你以身相许，我就 OK。 哇，阿仔啊， 我哋不如转变翻 现代啦。 咁我去过荣华富贵嘅生活啦。 阿爸，你睇为咗我，你将你嘅肉体俾咗你一个姨姨。 你睇下呢个阿姨肥到咁，仲唔系嗰条荣华腊肠？我过呢啲富贵 啊， 佢真系惨啊！系啊，喂，我都唔知道点搞，佢好似翻翻去八十六七十年代嗰啲咧，即系谭兰兄咁样，系唔肯减租俾你噶啦。 喂，如果佢系又好似阿祖祖嘅朋友咁样，系即系可能有一个人就负责呢个商场里面所有嘅租嘅，但系 未系嗰个业主咯。如果一个商场， 但系唔系全部噶嘛，即系譬如你话工厂大厦就话揾个代收人咧。咁如果你呢啲咁大型嘅嗰啲商场咧，佢有啲市民都话系啊，你行过嗰条街咧，或者嗰个商场咧。一個人都冇啦咁樣，嗱咁然後咧，佢呢個寒冬咧，我琴日睇咧就辣到好多唔同地方，其實即係調翻轉咧，都唔知邊度冇，邊度冇受影響。 區區都有啊， 波鞋街我琴日睇個新聞咧，真係誇張啊！佢話咧，波鞋街第一咧，佢話好快咧，你會見到咧嗰度曾經出現過嘅藥房咧，全部消失咗。 哦，係啊，藥房消失咗好多。 係啦，佢話會 銅鑼灣區咧，我即係立眼睇最多咩冇咗咧？金铺冇咗， 金铺系 钟表铺、珠宝店啊，即系之前都多噶嘛，譬如喺波斯富街啊嗰边咧，好多都吓冇咗啊，成间冇咗落咗闸啊。 火力会唔会去咗旺角咯？我见旺角咁多个咁多间都依然屹立不到噶喎。 可能好啲啦，嗱，佢仲要奶粉店咧，或者嗰啲叫做药房咧，好笑噶。佢系话咧，而家佢哋做紧奶粉大清货咯。 系 啊，即系去到咧，本来几百蚊一罐嘅。 50蚊一罐 ，但佢话系啊，但佢话啲人都唔走去买。 但你哋见唔见到有一类型嘅铺头咧多咗啊？ 边啲啊？ 我哋咪卖口罩嗰啲，即系嗰啲临时铺啊。 嗱，嗰啲都有嘅临时铺，嗱，佢都系临时铺啦，短期租约嘅都 系。 我哋以前嗰个年代，呢个其实我们都可以讲夜冷铺。 哦，即系 卖沙煲冷餐嗰啲， 沙煲冷餐打杂咁样嗰啲， 只系沙煲冷餐嘅，即系 家居用品。 系啦，家居用品。以前我哋话夜冷嗰啲铺头，可能有啲衫卖嘅，其实佢煲又有得卖。 系咪冷衫噶？ 清洁用品唔 系 嘅，清洁用品又会有啦。 有 小型嘅家私啊， 咩都有咯。 总之杂烂咩都有嘅， 套用我哋国情啊，地摊经济啊。好似噶，其实咩都有啲噶， 就系咩都有啲咁样啦，就 系 博咯。 系 啊，大家可能咩都可能有机会买小型嘅百货公司咯。 系啊，因为 你睇下啦，咁 头先你话口罩咧，其实咧个市道真系变，冇人买啊！我琴日见嗰个报道咧，佢话口罩咧，其实而家咧系完全去唔到，因为咧全港咧供应量非常稳定，已经去到一个地步系咧劈喺个门口度咧， 系 半年前有人偷嘅。而家撇喺门口度话俾你听，喂，100蚊两盒咧，冇人掂噶。 嗯， 大家都齐货啦，已经。 我都系一来齐货啦，二来咧，而家有得拣咧，即系有得选择嘅时候咧，咁就会选择得好啲嘅，可能系真系 made in Hong Kong 嘅，咁佢哋先买咁样咯。 同埋第二个危机咧，佢话系波鞋街咧，可能真系又会冇波鞋啊？吓 咩啊？我琴日网店啊， 我以为波鞋，即系呢个应该不死嘅市场嚟。 嗱，佢哋嘅店员咧就话啦，而家咧大家咧完全冇消费意欲，佢话波鞋咧绝对唔系必需品啦。 哦，系啊。 同埋可能大家已经收买廿二对咁样， 你嗰个阿祖咩啊新鞋？ 系啊，我都系。 我琴日睇直播定前日，我喺 home office 嘅时候，系啦，啲人就话：， 大人我冇嘢讲。 系啦，咁咧嗱，佢 真系我真系离晒。 系啊，嗰个店员咧，我见到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佢教咗大家一个龙溜咧，佢话：，你系咪见到好多人入去睇波鞋啊？个系啊系啊，个记者问咧，佢话。我话俾你听， 做样噶， 唔系，佢话你望下睇多定买多，咁佢话点样分啊？佢话好易啫嘛。你望下条街咧，有冇人拎住个鞋袋嘅？ 系， 即系嗱，你买啲嘢，你就会拎出嚟噶嘛。你又好少会将对鞋塞落你个背囊度噶嘛。你一定拎住噶嘛。佢话你咪自己望下条街咯，睇下大班人睇下，有冇人拎住嗰个鞋袋咧，周围走啊，冇啊咁样。佢话咧，佢觉得而家呢个模式咧，佢预计好有机会咧，就真系会执下有一间。喂，波鞋街嘅波鞋铺咧，佢话喺过往嘅盛世里边，几时会有吉铺？就算有转让咧，都唔使一日咧，或者应该话佢未即接手嘅。佢话但系死啦，佢话而家你行过嗰条街咧，落闸嘅真系多咗好多。 同埋波鞋街咧有一个重要嘅地方噶，即系佢哋就系咧，其实佢哋唔系有好多个老细嘅啫。 系啊系啊，冇错。 平时系咧，可能系得阿豪仔啦、阿健啦、阿祖啦三个就 系 成条街嘅老细。如果有一个吉铺啊，我哋三个就会抢嗰间吉铺噶啦。我霸多咗一个嘅地铺嘅话，咁啊即代表咧阿豪仔你就少一个铺位咯。即系佢哋系咁谂噶嘛，即我谂而家冇呢支歌仔唱啦，系咪？ 诶，仲有咧，即系另一样嘢就系咧，半年前同佢先应该就话旧年嘅年尾至到而家呢个阶段咧，即系我又发现咧，因为我女做紧一啲叫做学生会嘅嘢咧，咁佢哋咧就好开心地一定要帮同学拗优惠啦，咁样。 咁咧佢話喺上半年咧，佢話媽而家咧多咗好多，佢話咧。即係上半年咧，即係同佢拗優惠咧，好多鋪頭都話咧，我哋唔做學生優惠啊咁樣。但係咧，佢近呢排咧又即係又再做啦，喺暑假期間去又去周圍去問下，我哋係咩學校嘅，想睇下有冇得優惠俾我啲同學啊咁樣。佢多咗好多回覆話 OK 喎。 即係佢哋而家想做多啲擴大生意嘅。 喂，咁佢都想多啲人幫襯。 係咯，一蚊就一蚊，三蚊就三蚊，總之我收到嘅可以墮落我的袋就係錢咯。 可能佢做少少，可能九折都唔係多嘅，都係九折優惠嘅啫。咁樣可能咁你起碼多啲人認識佢啊，鋪頭啊又好啊，咩都好啦。可能博你多銷㗎。佢而家話多咗好多人回覆話 OK 咯咁。 係，咁咧我哋見到咧咁嘅情況咧，係咪代表咧政府之前派過10,000蚊咧？其实就真系冇真正可以令到咧成个经济刺激到起嚟。 冇啊，你变咗嘅都唔止10,000蚊，咁佢10,000蚊其实即系大家所以都有好多嘅讨论，就系话有唔同嘅业界嘅朋友，根本就做唔住咯。有啲甚至乎觉得话咧，你之前嗰个补就业系咪呃咗我啊？ 嗱，譬如我哋讲过10,000蚊咧，我哋可以自己公开自己条数簿，我咪话咯，我系攞咗我冇用晒添，我系攞咗几千蚊咧买咗个吸尘机。同埋買咗個買咗乜鬼嘢咧？電風扇 係 啦，咁 千幾蚊蚊啊， 係啦，冇用曬嘅，咁但係起碼都攞咗一部分出嚟啊。咁但係如果你哋兩個有冇用曬嗰嚿錢啊？ 我 定係儲起咗佢啊？ 用乜嘢話？ 佢10,000蚊啊！ 我個處理方法就係其實嗰嚿大數啊。本身喺嗰個户口裏面有嘅錢，本身就減少咗好多，因為你真係賺少咗錢嘛，你嘅錢繼續都係咁使噶嘛。 所以你冇特別使咗佢。 我冇使過嚿錢啦，因為你睇到自己條數係細夠咗嘅話，你點會使錢咧？ 咁阿錢你有冇買嘢啊？ 我都話之前已經豪咗， 所以你補翻嘅。 係，其實我係補翻個窿 噶 咋。 嗱，所以咧呢、這個就係點解嗰陣時有人建議就話、喂唔好派現金。即系现金咧， 即系澳门系派呢个消费券嘅。 台湾又系，佢哋嗰个上次讲咩唔知咩三倍券嗰啲咧。嗱，你对比真系，譬如我已经算买咗嘢啦，我冇买晒10,000蚊嘅，我都储翻几千蚊就算数咧。咁你对条街嚟讲咧，譬如你话 买咗个电话嘛，好似话 唔系，我咪话 几千蚊买咗个咩话，我唔记得咗。 我头先咪讲咗啦，吸尘机同埋风扇啊嘛。咁但系我谂，我都好多市民咧，可能会好似阿祖个谂法咧，喂。仲買乜鬼啫？而家都唔夠錢，不如袋落袋先啦。嗱，咁於是乎，其實你又唔會對個經濟有改善嘅，係咪真係咧？如果我哋即係諗翻轉頭啊，假設咧佢真係要再派咧，係咪真係寧願佢派消費券？咁你有機會咧，譬如話呢間鋪頭有機會留到少少幾十蚊都好啊，嗰間食肆或者嗰啲咁樣嘅波鞋，佢可能多翻哦。有消費券嘅，咁啊多翻100蚊，係咪咁樣好啲啊？ 香港嘅朋友咧係依然有消費能力嘅，嗱可以睇翻幾時，就係第三波疫情發生之前咧，就係呢個6月中到7月頭呢一個時分啦。我問翻有做生意嘅朋友，佢哋。咩行業都好樂觀嘅，喺嗰一刻，就是、因為個疫情以為受控制嘅時候咧，使唔使派錢？ 其實 啲人有得使錢嘅。 嗱，點會翻學咧？ 佢就講緊酒吧業啦。佢話我呢半個月賺翻嘅錢咧，就係近乎可以賺得翻我之前有個幾成個月。或者兩個月都好 哦，咁好啊， 係啊，因為、 okay 啊、所以你話消費能力有冇咧？有嘅，飲食業都係一樣係咁樣講嘅、啊，所以我會話派唔派錢？點樣派錢唔係最緊要。你封唔封個關啊？你點樣可以控制到嗰個疫情嗰個防疫嘅措施嘅話咧？其實大家個心情好咗，危機感細咗嘅話，即係就會覺得可以出嚟使錢咯。 咁我就明啲大股東點解唔減租啦？ 點解啊？ 佢咪又同你一樣 咯？ 係咯，對我哋 希望 係啦，佢對人生滿希望，前途由佢創，仲要覺得大家嘅消費能力咧，其實係有㗎，捱多陣就有㗎啦。 因为暂时就算你话停止咗啊，啲人都未必咁快会去旅行噶嘛，咁啲钱喺边度使啊？梗系喺香港使啦。 咁啊，斗长命咯！佢对我哋咁有希望，但系我哋等唔等到呢个希望呢？ 一定等到嘅，我哋要向、正能量嗰方面度谂啊嘛，系咪？ 系啊，所以我哋又要播翻呢一首曾经我哋喺逆境之中嘅齐心歌曲啦。 这算患难，别让你太孤单。失意与落叶，漫天的瞬间，热恋无限。谁的双手一转弯，够让你心内平淡。一个人炎冷，拥抱尚未晚，挨不过这极限。 作你支撑，不过要坚守，绝不可折返。 步速太转慢，到欧洲都要返，强化阻碍其难。 一个人立身，风雨特别冷。也必要被昨日快乐的日子操纵，面前着风冰冷面孔，都抵不上这夜仍然抱拥。想起这次不算 到，不如白光感受会知道，日久见人生，患难现前真，现前真， 何必困忧，光积存手中，希望在明天同步过冬。 挨不过这极限，用我作你支撑， 不过要坚守，绝不可折返。 步速太转慢，到欧洲都 个人拿伞，风雨特别慢。 同步过冬，一起对付寒风，当天金粉多重。 也别要为昨日快乐的日子操纵，面前疾风冰冷面孔，都抵不上这夜夜。我要说怕过，亦带着希望的手信，走过寒冬，拥抱成功，改天想起这次不算冬。 从步过冬，一起期待晴空，相见不怎么重。我要说怕过， 龙虎榜盘州精选， 天生不似一对又如何。 喜欢到我有我猜到你，有你一套歌，有各样无永远磨合不到，恋爱人亦犯错，先感觉到多好，直到用我的态度，我跟你礼物如防 有冇一种情侣就系性格唔似啦，喜好唔似啦，总之好似咩都唔似，系摆埋一 pair 咁嘅。洪家豪嘅新作品咧就系讲紧恋爱引力，就系有方法可以将嚟自两个世界嘅人拉埋一齐。作曲洪家豪自己，填词林宝，编曲 JMYBeats 陈夏威，监制都系陈夏威。今日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中共利用经济实力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影响力，形容中共以苏联从未有过的方式渗透全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他说现在发生的并不是冷战 2.0， 但在某些方面抵抗中共威胁的挑战要困难得多。 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对蓬佩奥访问捷克期间多次就涉华问题发出错误言论，表示坚决反对。发言人话，蓬佩奥打着所谓民主自由的名号，无端攻击和抹黑中国，恶意挑拨别国和中国的关系，奉劝蓬佩奥尊重历史事实，停止传播政治病毒和虚假资讯，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和破坏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12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64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9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77点，跌3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3.5跌7元，中国移动59.75是升2.8，阿里巴巴248元升4.6，中国联通5.57升1元，美团点评215.8升2元，中芯国际27.65升8毫，小米集团15.3升2.4，友邦保险74.2跌6.5，中国平安82.9跌3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121，瑞士法郎8.508，澳元5.557，加元5.855，新西兰元5.094，欧元9.1524。每百日元对港元7.2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73。日经平均指数报23285点，升441点。港金现价报1791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5.37美元，卖出193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对开咧，中线又坏车阻路啊，咁影响到挤塞啦。去荃湾方向车龙已经排到黄大仙中心。咁重复一次位置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咧嘅中线系有坏车阻路，咁而家挤塞噶啦，排到去黄大仙中心。而较早前咧，惠利道去窝打路道近住何文田山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全线解封。咁但系一带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啊，喺九龙观塘工业区咧，包括红桃道啦，同埋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对开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丽业街，介乎骏业街。街至到考明街的一段海滨道咧，来回方向都是车多。渡船街天桥一家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来回、东区走廊维园道桥面方向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方向粉岭。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啦，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全力推动。平等知识你要知， 如果你的上司对你作出性骚扰威胁，你如果向公司投诉就会解雇你，那公司有没有责任呢？ 当然有，因为根据性别歧视条例，雇主需要对雇员在雇佣中作出的违法行为负上转承责任， 所以雇主应该采取措施去防止雇员作出违法行为。 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至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微电Hong Kong。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你最想同佢做乜嘢啊？ 因为个崔雅话佢好识买餸啊嘛， 我要桂花田嘅美食嚟教下我点样识个鱼档老板啊！ 阿钱一定系一个好尽责啊、好经验丰富嘅好太太嚟噶嘛，咁佢一定可以教我煮饭、 啊。你十八岁都未够，你有几多只牙未甩啊？你咁讲嘢， 桂花田，咁你最想同听众做啲乜嘢啊？ 梗系做好节目啦！ 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最后又翻嚟呢一个钟头， 系啦，十二点钟过后啊，继续风骚快活人啊！直播室里面咧，今日就有黄耀祖同埋曾志豪啊，桂花田咧就 home office， 一阵间就会打电话嚟噶啦。而而家时间交俾豪宇乐。 豪语乐，男人的浪漫啊！ 沉痛的双眼都透红。 一讲起男人的浪漫嘅，你当然就会谂起嘅啊，几年前啦，嗰个豆腐火腩饭啦。不过而家都唔再讲啦。但有一个都仲系好经典嘅。就是男人的浪漫，其中一个就是高达。咪有嗰句俗语叫做男人爱高达，女人唔明白嘅。有一样嘢唔好话女人唔明白啊，我谂系政府都唔明白啊。咩意思啊？咩叫做男人爱高达，政府都唔明白呢？话说咧，原来咁样嘅，世界咧真系好多地方都有呢个所谓嘅贸易战啦，又或者咧大家都互相即系睇对方唔顺眼嘅。你唔好以为就系得中国同埋美国，原来日韩咧，佢哋呢两个国家咧，旧年开始咧，亦都已经有一啲贸易嘅摩擦咧，就亦都有好多政治嘅争拗啦。咁啊，包括咧就互相咧就会攻击对方，可能喺战争上面嘅一啲责任啦，甚至乎咧话喺韩国里边咧，佢哋特登咧树立咗一个好似安倍晋三咁样嘅一个像咧，就向佢哋嘅慰安妇下跪嘅。咁啊，总之咧系令到两国关系非常紧张啊。遥远的而呢个紧张咧，唔单止喺政治外交层面，甚至乎咧，连一啲民间嘅商业产品里边咧，都受到影响嘅。譬如咧，你知道啦，日本咧有几样嘢都好巴闭嘅，私家车啦，又或者咧佢有好多唔同嗰啲牌子嘅，即系啤酒啦 ，Made in Japan 啊。但系原来佢话咧，对韩国嚟讲咧，佢话佢哋系抵制呢个日货。咁啊，无论系汽车啦，同埋啤酒咧，佢哋嘅销量咧，即系由日本嗰度入口嘅销量咧，下跌咗一半啊！喂，咁你讲咁耐，咁究竟同高达有咩关系咧？你唔系谂住喺度讲翻呢一啲咁样嘅吓两国贸易战啊嘛？嚟啦嚟啦嚟啦！唔好心急，唔好心急，帮紧你，帮紧你，高达马上嚟。头先咪话咯，男人爱高达，政府唔明白。当两地政府咧见到佢哋嘅民众咧，为咗呢一啲贸易啊或者政治嘅问题咧，罢买咁多呢啲出品嘅商品之后咧， 佢諗都冇諗過有一樣產品係禁都禁唔到，停都停唔到嘅，就係高達啦。原来咧，佢哋啱啱啊就举办咗一个咧，即系当被誉为系史上咧，即系呢一个韩国同埋日本咧关系最恶劣嘅时期嘅时候咧，佢话系啱啱嘅上个礼拜六，8月8号，韩国啊就搞咗一个咧叫做高达嘅展览啊。咁啊，因为咧原来咧咁啱得咁巧咧，就系高达就1979年开播啦。咁啊喺1980年咧就推出咗第一套嘅即系呢一啲叫做高达嘅模型，嚟到2020年啱啱系40周年啊，所以唔单止日本啊大肆庆祝，就连韩国嘅首尔亦都有呢一个嘅高达嘅展览啊。咁当你以为喂日本车佢又会杯葛，日本啤酒又话唔买啦，但系对唔住，日本嘅高达佢哋系完全无可挡的感觉，齐晒啊！竟然在呢个韩国首尔的呢个高达展里面咧，系人山人海啦。韩国人咧就并冇话要杯葛埋呢一套嘅卡通，亦都冇话唔睇呢个产品。哇，真系啊！头先啲数字咧吓亲你。咁啊，甚至乎咧，日本嘅电视台咧都觉得呢个系神迹啊！佢哋做咗个特辑咧，直情嗰个标题写咩咧，就系话日韩关系改善之高达外交大使。哇，竟然是用高达作为一个外交的突破口啊！仲记唔记得以前中美咧有呢个乒乓外交啦吓？咁原来日本同埋韩国佢系用高达作为呢个世界嘅语言啊！佢仲訪問咗好多韓國嘅民眾咧，佢哋就話：哦，係啊，重。佢話咧，爸爸第一次同我買模型咧，就係買呢個高達，佢跟住就愛上咗啦。然後咧，佢哋啲韓國嘅男士咧，原來佢同我哋一模一樣噶。佢哋真係會有呢一句咧，就話：哦，機械人咧就係男人的浪漫嚟噶。所以佢話咧，佢哋完全係唔會有抗拒咧，對呢一個高達咧，佢哋做裝砌模型嘅時候咧。砌咗一种浪漫嘅情怀出嚟啊！日本嘅电视台甚至乎夸张到咧，去问咗佢哋嗰个代理商咧喺韩国分社嘅副社长，然后佢就话啦：，我都觉得咧呢个外交改善关系咧系我哋娱乐公司咧应该肩负嘅责任。佢话咧，如果我哋可以用呢个共同嘅喜悦同大家互相分享咧，一定可以跨越呢一个对立同埋肺炎嘅疫情啊！无悔的。咁如果你话问香港人，咁真係好多高达迷㗎係咪？我諗佢梗係觉得好高兴啦，因为佢冇諗过呢一个呢即係虚假嘅卡通片呢可以喺真实世界发挥咁重要嘅作用。同埋我觉得呢个亦都说明咗一件事呢，有啲咩可以抵制呢？你有冇发现呀？有替代品咪可以抵制囉。譬如先我哋讲话韩国嘅啤酒啦，同埋日本嘅啤酒同埋车呢，虽然我哋觉得话用惯咗、饮开咗，但系你问翻，你喺韩国嘅社会里边，一样有佢哋自己韩国牌子嘅啤酒咧，都 OK 嘅。仲要咩咧？韩国嘅汽车咧，亦都系即系而家系飙升紧噶嘛。即系话有替代品咧，真系可以制裁到嘅。但系你问韩国人，你点样自己生一个高达出嚟啊？40年历史嘅呢一嚿咁嘅玩具咧，你冇可能话我唔玩呢个啦。我用自己第二啲嘅玩具咧，就代替咗呢一种嘅记忆，系真系做唔到嘅。就等于你中意 Marvel， 如果突然间有一日同你讲话，喂，唔准睇，唔准用 Marvel 嘅话咧，你又真系呆咗，咁点啊？我揾边个嚟代替咧？有啲嘢原来真系冇办法咧，可以取替嘅。嗱，我觉得调翻转，手提电话得。你话如果虽然我哋而家用惯咗某啲牌子啦，但系如果你话突然间，因为一啲原因你唔可以用呢个品牌嘅话咧，其实可以替代嘅货品咧都唔少嘅。但系唯独头先我讲嘅呢一啲超级英雄嘅模型啊，或者玩具咧，有一种不可取替嘅魔力喺度嘅。我青春用这一所以。我觉得咧应该可以解开咗一个长久嘅谜团，因为嗰句话男人爱高达，女人唔明白，其实我哋系咪可以将佢二合一咧？系咪可以啲玩具迷都话俾你女朋友，话俾你老婆或者你阿妈听？阿妈， 其实咧，我对高达嘅呢种感情咧，就好似对你一样啊，独一无二，不可取替嘅吓。咁、啊、你买咁多翻嚟做乜嘢啊？唔系，我想记住每一个时期嘅你，无论系少女时期嘅你、中年妇女嘅你，咪好似我买呢一个地上型啦、太空型啦、独角兽型啦，定系呢一个唔同嘅形状咧？然后最尾加呢一句：将激了爱情，阿妈唔好抌咗我啲模型。 丰收快活人好似高铁列车， 我桂花田就好似列车咁，容量够大够宽敞。 我曾志豪就好似列车咁样，速度够快转速高。 我黄耀祖就好似列车咁样，一样咁长啊。 阿祖啊，如果香港嗰段咧好似系最短噶， 咁你系咪笑紧我啊？ 丰收快活人列车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由香港电台第二台开出。 呼呼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嚟《丰收快活人》。 系啊，电话里面咧就有桂花田喺度嘅。呢四隻字咧，好耐冇听过，或者起码恭喜发财，成日都想讲噶啦，真系。 成年啦，一年一次 恭喜大家都发财啊嘛，系咪先？ 先揿紧就系恭喜人哋，啱啱佢话要出院啊。 哦，好啊， 恭喜，值得恭喜， 恭喜恭喜。 呢四个字有啲惊嘅，但比较少咧喺香港或者内地度出现。 系 粮食危机。 哦，系啊，系啊，冇错。 突然之间， 咩啊？粮食危机，阿习。主席已經講過，頭先阿豪仔已經話啦，十個人唔准嗌咁多個 字。係啦，係啊， 除咗呢一個咧出現咗，但係佢就叫大家，但其實我依然都係話噶嘛，唔需要擔心嘅，我哋有好足夠嘅糧食，即係咁樣講。 不過要我哋節約啲啫嘛， 呢個節約梗係美麗啦，係咪？但咧跟住咧就發現咗有兩單咧新聞又出現咗咯喎，其中一單咧就我同阿豪仔啱啱大家都見到嘅，就係咧即係有陣時我哋雖然咧即係內地啊，我哋豐衣足食，我哋咩都可以自給自足。是不 是不是的，我們要向美國買很多農產品的，如果不是不夠的。 又或者有些的雞的輸入就是來自巴西的嘛，是不 是， 就說深圳呢今天就檢測到就是有一些的冰鮮雞翼 是 就是感染了，是有病毒。 是感染什麼 不就是感染了這個肺炎病毒咯，呈陽性啊。 雞翼，那這雞翼來自哪裡的？ 巴西咯。 哦，你真系冇听过。 头先咪啱啱话巴西鸡翼咯。 巴西鸡翼系嚟自非洲嘅咩？咁 系啊，我知道。 啊，咪有可能噶。 咁又啱嘅。 佢 又 问得啱噶，边树嚟咁解啫嘛？ 系啦。佢咧就系、我讲多啲俾你知啦，就系呢个咧系深圳啊吓，佢哋咧今日咧就宣布啊验出咗啊巴西嘅冰鲜鸡翼啊就受感染咁话嘅。是不是好驚啊？ 驚啊！其實咧，早陣子咧，即係你都未話，即係歐洲疫情咧大爆發，但係而家咧，因為即係本地嘅街市咧，嗰啲肉檔嘅豬其實好，仲係高企好貴噶嘛。即係你買個廿蚊，可能真係得，真係得嗰幾寸仔俾你嘅啫嘛。同以前相比係真係貴咗一倍價錢。咁所以咧，相對地，超市咧嚟自咧有 Mando 啦、加拿大啦、美國啦、澳洲啦、新西蘭啦、韓國咧、日本咧嗰啲肉咧。是相对地平嘅， 佢真係好专业，佢可以噏到好多国家名出嚟，好叻嘅。 咁所以咧就就好多时啲即嗰啲家庭主婦咧就轉戰咗去咗超市買肉類嘅， 冇錯。 咁但係當買嘅時候咧，你都見到咦，好似嚟自嚇巴西啦，又嚟自咧、 巴西嘅雞咧係喺超市度係佔幾大嘅比例嘅， 好大市場嘅喎都。 係啊，咁當然而家驗到咧就喺深圳，大家都未需要太擔心嘅。但好似阿天咁樣講啦，我哋香港嘅街市平時都或者我哋嘅超市啦都幾多呢啲巴西輸入嘅雞翼又好啊，雞胸又好啊，所以呢個可能大家都真系，睇到佢報道都有少少驚咁樣。 係啊，其實因為佢而家唔係話深圳出口定咩喎，佢只不過係咧入到深圳咧俾佢檢查到喎。其實對我哋嚟講咧係同樣警號嚟嘅，因為大家都有巴西雞翼啫嘛。只不過佢而家 check 到，咁唔代表我哋就冇事嘅。不過又咁，其實又唔使好驚嘅。 點解咧？ 因為專家話咧，其實 高温煮熟咗就 高温煮熟就冇事嘅咯。佢話你洗乾淨再用高温煮熟咧，起碼喺現階段啦。如果你話佢第時變種咧，無端端好似亞熱帶咁啊冇計啦，但係佢而家話咧冇嘢噶，你如果你用五十六度煮30分鐘咧，其實就已經殺得死噶啦。 但係有陣時譬如呢啲雞翼咧，可能咧已經係包裝咗嚟嘅，即係我唔知道，因為其實都個報道都好新啦，因為今朝佢哋先至宣布嘅，究竟係喺個包裝外面度係有呢一個嘅感染到啊，抑或喺只雞翼嗰度感染到咧？即係要睇清楚嘅，因為我哋之前香港咧都試過咧，未有一個嗰啲货运公司嘅英国嚟嘅一啲食物啊，咁样亦都系会即系传开去咁样嘅，即系你睇到呢啲嘅新闻，我哋香港都有出现过嘅。 佢话应该系个食物，应该系食物， 都会即系都合理嘅，所以大家咧佢哋都有提议啊。你哋所有人啊，记住啊，注意好嘅个人嘅防护啦，咁样咧，食物又要煮熟先食啦，就可以降低感染啊病毒嘅风险咁样啦。 但系我想话咧，咁佢嗰啲鸡翼嘅。冰晒噶嘛？ 系啊。 咁啲菌仲喺个冰晒嘅嗰啲鸡翼里面嗰度验到啊？ 有啊，佢而家就话咧，由巴西进口嘅急冻鸡翼表面样本咧，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嘅，但佢话原因可能系咧食品同埋包装咧，可能系受到佢个污染啦。咁会唔会系你本来佢唔系喺只鸡度有嘅？可能个包装工人佢自己有中咗病，咁佢包装嘅时候咧，啲病毒就摆咗上去咯。可能 系 咁咯。呢个 就系菌过嚟噶咯。 系啊， 所以你话。几惊嗱，粮食危机点解唔惊嗱？外地输入有机会有病毒咯。 O K， 咁但系我见到另外一个报道嘅粮食危机咧，就系同内地自己有关嘅。 系咯系咯， 话内地咧嘅小麦啊，即系大家即系食米系好紧要噶嘛，系咪先？原来咧喺过去嘅一年咧就减收咗近1000万吨啊！ 哇，系 1000万吨啊，影响到全国近40%嘅人口。 系啊，因为咧点解咧？即系天气咧，见到早排水灾咧得 其 实 好似都未完， 未完 啦， 浸咗成半个中国嘅而家真系。 同埋你都知道我哋即系米咧，都喺大陆嚟讲，大陆米都好紧要噶嘛，所以其实佢哋都严峻噶啦。所以点解习主席话喂，大家唔好浪费食物，而家讲紧咧。佢哋連嗰啲叫做講飲講食嗰啲節目咧，佢哋都批評啊，話嗰啲主播咧浪費食物啊。 但係佢哋嗰啲又真係浪費得好緊要嘅，即係咧堆到將啲龍蝦咧就唔係龍蝦仔喎，定小龍蝦喎，真真正正一大隻龍蝦擺到成座山咁高，跟住咧就要大家咧。即完全唔知點解嘅，要用最短嘅時間食最多嘅龍蝦之類嘅嘢啦，即食到你嘔為止嗰啲咧，其實真係冇意思嘅喎。 哎呀，咁點算啊？我朋友 咩啊？ 霆鋒。 佢有咩问题啊？ 我成日介绍美食噶嘛， 咁介绍美食你唔浪费啊？咁会 系 样嘢嘅， 系咯？咁会唔会以后可能好有严格要求咧？饮食节目咧就唔系净系限你讲乜嘢啦，可能就要切生果咧。示范切苹果之前，你有冇即系浪费咗？ 够唔够人可以食晒啲苹果去先？ 系啦，你整苹果批，你整到几多个出嚟？真系，可能有啲饮食节目咧， 严啲咯。 系啦，可能佢就要有埋个声明。哦，以前方太个招唔得啦。由于时间嘅关系，我已经整定咗多一个批啦，系唔得噶啦。 话央视啊，已经咧有发文批评咗嗰啲大胃王所谓嘅直播真人 show 啊。如果你 系 要一次性食完100个炸鸡啊，跟住要食8斤米啊，20只龙虾嗰啲咧，系话呢一啲咧就应该要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咁 应该 即刻将阿田嘅挚爱就要整顿啦。 啊，自助餐， 自助餐啦、啊， 咁、 哎、 其实自助餐暂时都应该冇乜酒店啊，或者系地方会俾你食。 唔系 啊， 咩 内 地 开 翻啊嘛。內地開放噶嘛？如果你要整頓嘅話咧，桂花田唔准入境，桂花田喜愛嘅餐廳咧都要暫時休息。 但桂花田可以將所有食物掃曬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机管局宣布，今个星期六起，由内地机场出发的旅客可以经本港机场转机或者过境到其他航点，前往内地的转机或者过境服务仍然暂停，直至10月15日。有专家关注，内地部分地方仍然有小规模群组感染，但机管局同政府未有交代如何处理乘客登机前去过相关地方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第六届立法会延任不少于一年。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相信不会发生民主派总辞或者杯葛的情况。他又说自己曾经在人大常委小组会议上提出，让四名被取消资格的议员延任会出现矛盾和尴尬。但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只是专注宪制层面，反映有权不是随便用。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说，反对派会找到理由返回议会。热血公民议员郑松泰会接受现时延任的安排，认为民意授权并没有出现变动。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因为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等的罪名被捕之后，获准保释候查。他在网上直播表示，相信自己或者其他人现阶段不会被送返内地接受审讯。调查案件的国安处警员都是香港人，但他不排除日后有可能被送返内地。黎智英说，对于大批市民在他被捕之后第二日排队买苹果日报，他很感动，令他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是正确亦都应该做，因为香港是他的家园。他又说，被拘留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办理正常的手续，并因为机器的故障问题转到其他警署。有网民问到，在美国的人可以怎样帮助香港，黎智英认为美国人继续发声支持香港最为重要。正在捷克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实力在某程度上比冷战时期的苏联更加难应付，呼吁欧洲各国团结对抗中国共产党。蓬佩奥说，中共利用经济实力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影响力，形容中共以苏联从未有过的方式渗透全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他说，现时发生的不是冷战 2.0， 但在某些方面抵抗中共威胁的挑战要困难得多。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对蓬佩奥访问捷克期间多次就涉华问题发表错误言论表示坚决反对。发言人说，蓬佩奥打着所谓民主自由的名号无端攻击和抹黑中国，恶意挑拨别国和中国的关系，奉劝蓬佩奥尊重历史事实，停止传播政治病毒和虚假资讯，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和破坏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 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13点，跌30点，总成交金额65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9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77点，跌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3蚊，跌7.5；中国移动59.95，升3蚊；阿里巴巴248.2，升4.8；中国联通5.62，升1.05；美团点评216蚊，升2.2；中芯国际27.75，升9；小米集团15.3，升2.4；友邦保险74.2，跌6.5；中国平安82.85，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76，瑞士法郎0.911，加元1.324，人民币6.942，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7。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5点，升461点。港金现价报17,910蚊，系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2.37美元，卖出1,933.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阿土，逆境的时候更加需要正能量，听歌梗系要听首快歌啦！送俾大家，嚟自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我不管你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老了。不烦了，不想了，不疼了，不要不快乐，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喂 ，Karina， 好多听众同我讲，我哋啲小实验喺屋企好好玩，但系喺车上面嘅听众就玩唔切。今次可唔可以再精简啲咧 ？Simon， 我哋今个星期嘅主题系讲大数据，最紧要咧就系带个脑啊！今次我哋出嘅系思考题。Gladys， 你又准备好未啊？ 纸笔都带齐，系等星期日啫。 咁大家就要留意住星期日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Sam 上创实验室啦。 风骚正安佳丽选举比赛现在开始，入厨房应该着条咩裙呢？ 梗系碎花连身裙啦，几清新。 梗唔系啦，应该着围裙啊！你着到咁啊，因住俾啲机器夹住你啊！ 芭比啱咗，第二题啦。咁如果入厨房嘅话，你哋两个会拣对咩鞋呢？ 凉鞋、高踭鞋梗系唔少得噶啦。 着对防滑鞋啊嘛，你着到咁，阵间一踩到啲水渍有渍线喺度咪弊。 桂花田，你又输咗啦！得闲听我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厨房温度易上升，良好秋风就最醒。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你又想去边啊？ 我见唔够柠檬啊，咪谂住出去买下咯。 唔使啦，我今朝订咗成箱啊，晏啲就送嚟噶啦。 啊，系咩？啊，咁醒目知道冇柠檬咁啊？啊，好似咧唔系几够粗盐，我今晚啊就煮唔到盐焗鸡，我出去买下。 喂，阿妈，今晚嘅套餐咧就系卖香茅猪扒、咖喱牛腩同埋洋葱鸡扒，就唔需要买粗盐嘅。咁所以你咧都唔使出去啦，翻入厨房啦。 啊，又唔使买啊！ 老板，老板， 喂，豪哥，午饭时间都咁得闲过嚟揾我哋嘅。餐厅应该最忙喺呢个时段噶、 哦。系 OK 啦，我妈落咗嚟铺头啊嘛，我咪可以行开下咯。 哎呀，阿豪哥啊，哎呀，曾妈翻咗嚟啊，真系好啦，我好耐冇见过佢，等我过去同佢打个招呼啊。 哎呀，等，田婶啊，我妈而家喺厨房做紧嘢，佢就冇时间出嚟同你倾偈嘅。我晏啲啊，我晏啲佢会过嚟揾你打牌，好唔好？ 哦，仲以为可以离开一下呢度添。 喂，阿豪哥啊，你又好啦，曾妈妈帮到你手，我咧，唉，都系唔好提啦。 吓、啊，我见到田婶成日落嚟帮你手噶。 咪就系啦，阿女咩唔好提啫，我一个星期啊都落嚟铺头三四日咁多噶嘛。 阿妈，即系咁 咩啊？ 我哋咧就系厨房唔够人手， 系咯系咯。 之但系咧，你次次嚟到咧都唔愿入厨房噶，咁啊梗系帮唔到手啦。 即系天气热啊嘛，你知我怕热系咪先啊？咁啊仲要我入个厨房，我火炉嗰度咁样做嘢，你系咪真系想我中暑咩？系咪我阿妈晕咗你都唔掂啦，系咪先？ 喂，大把人啊做飲食业，大把人夏天都要入厨房做嘢噶啦，又唔见佢哋中暑。 咁、我点知道人哋啫？咁佢哋唔怕热都得嘅啫，系咪？ 田婶啊， 点啊，豪哥？ 我都明嘅，高温厨房做嘢。好辛苦噶嘛，你又咁肥腻咁样， 唔系就系咯？你知我几十年都系咁啊， 要避免中暑，咁有好多即安健措施都可以做噶嘛。譬如啲衫你执执佢啊。 吓？咩执咩啊？我啲衫好 OK 噶，好难睇咩？我入厨房做嘢啫嘛，又唔使见人，咁啊着得舒服噶，方便啊，舒适咪得咯。 咁咪就系唔啱咯。 咩啊？ 厨房嘅温度咁高啊，其实应该要着啲浅色、通爽、宽松又唔会俾机器夹住缠绕到嘅工作服噶嘛。 喂，阿女啊，我唔中意着浅色喺厨房做嘢，弹嚟弹去整污糟晒我啲衫。嗱，呢啲大红大紫啊，但污糟都唔知啊嘛，系咪？同埋咧，我中意色彩鲜艳，先显得个人精神啲。 啱嘅，啱嘅，年纪大嗰啲咧，着到大红大紫系啱噶啦。 嗱，豪哥都话好啦，系咪先？ 系啊系啊，如果唔系见唔到你噶啦，真系。厨房工作咧，除咗要着得轻便咧，安全卫生都好重要噶。工作帽啦、围裙啦、口罩咧唔少得啦。如果你要用刀具嚟切嘢嘅话咧，最好就带埋咧合乎防切割规格嘅手套。 豪哥，你唔系话喺厨房工作啫嘛？咁又咩工作帽又围裙又手套，唔争再加对鞋添咩？ 阿妈，你今次又讲得啱啊！因为咧厨房嘅地面咧都系比较湿滑嘅，咁所以避免跣亲咧，工友都应该要着翻一对啱规格嘅防滑鞋。不过最好咧就梗系经常保持住厨房嘅地下干爽，一有积水啊、油渍啊咁样咧，啊真系咧就要即刻清理啦，抹翻干净噶。 啊，喂，即系。话时话啦，喺厨房又有咁多明火嘅炉灶啊、蒸炉啊、又焗炉啊，又加上咧要做咁多体力消耗，你睇我讲嘢都觉得攰啊！啊，消耗量咁大嘅工作，真系好容易热到中暑噶、啊。啊，有冇方法可以改善一下呢个情况噶、 啊？哦，有噶，有噶，有噶。嗱、啊，你叫你个女使少少钱， 系点啊？ 厨房里边咧就要整多啲良好通风系统。 哦，有啊， 有啊。再利用抽风系统咧，就抽走厨房里边啲热空气啊、蒸汽啊、湿气啊、油烟啊，你风湿都少啲噶。 啊，真系咁好啊！哎呀，抽风系统，喂阿女啊，我哋铺头个厨房有冇呢啲噶？ 梗系有啦，唔只有装抽风系统啊，我哋仲会定期揾专业人士上嚟 check 清楚。 確保佢係運作正常嘅。 你見唔見到我女兒做足功夫㗎，阿豪哥？ 但你係有抽筋啊嘛，抽風都幫唔到你啦。 想問問下咧，有冇啲咩方法咧，可以等呢個廚房做嘢嘅員工可以減少體力消耗啊？真係好鬼死攰㗎嘛！喺屋企啊話啦，剝幾粒蒜頭就話拍幾片姜都話容易啫，但喺餐廳要幾斤幾斤咁拍，真係攰到死人㗎！同埋又多碗碟洗又鬼重啊嘛，拎得多咧，嗰隻手啊好容易整親。 有好簡單嘅方法啦。 點啊，豪哥，你幫手啊？ 唔使做咪得咯。 我最想一齊講咗個心聲啊！ 僱主應該提供合適嘅器材俾員工，例如提供手推車俾佢哋搬嘢、攪拌機、切肉機等，等可以減輕體力嘅消耗。咁工友做起嘢上嚟咪會輕鬆好多啦，田嬸。 係啊，我咪落嚟幫手咯。 喂，其實咧，我哋都有安排員工定時休息嘅，等大家咧唔使長時間企喺廚房做嘢，又可以坐低唞下，飲翻杯水，補充翻足夠嘅水分，咁咪可以減低中暑嘅機會咯。 定時休息。夏禮啊，你可唔可以咧，即系而家安排我去休息，等我都坐椅出去咧，去唞下，吸下新鲜空气啊！ 阿妈咩啊？你好似咧成朝都冇做过嘢噶咯吓，你仲休息？ 又似你啊，你衰女！我冇做过嘢，嗰两煲饭啊，嗰两煲大饭啊，我洗啊，你知唔知洗米几咁辛苦，粒粒皆辛苦啊！你真系唔明噶，真系 乜原来系你系嘛？十分钟前咧，我就发现嗰两煲饭咧就冇禁制嘅， 咁禁个制。 和气生啊财啊，我就翻铺头啦。 厨房温度易上升，良好秋风就最醒。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 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翻起欢过，谁敢再叹爱慕，成为你密友。我人间都不太多，任你打上过什么都有效果，以功补过，不敢寄头望能吻你，以国家愿能过我，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谈判中只敢逼你施舍这个，何必不破，无人归之过，别怪就气绝都过，若再想消费我，尽快输点血液给我， 二台通识六十秒。 天气咁热，真系要饮啲冻嘢，食啲雪糕甜品嚟消下暑啊！ 系嘅，不过食水果好似健康啲。 我都有成日买西瓜食噶。 唔止得西瓜先消暑嘅，你可以试下食莲雾啊，即系天土。 我知莲雾原产系马来半岛，后来喺印尼、菲律宾都有普遍种植，系一种主要生长喺热带嘅水果。印尼品种嘅莲雾同其他品种有冇咩大分别噶？ 有噶，佢哋有啲莲雾嘅体积好似成人嘅手掌咁大，所以有巴掌莲雾之称。又有啲因为有一种特别嘅香气，叫做香水莲雾。 哦，我都几中意食莲雾嘅，贪佢清甜、爽脆又多汁。不过时话，你知唔知点样拣莲雾先啱呢？ 除咗睇颜色，即系越深色越熟之外咧，仲可以靠睇莲雾嘅底部，张开得越大，就代表佢越成熟啦。 嗱，我知道印尼人除咗会直接食水果之外咧，仲中意将唔同嘅水果整成水果沙律，配啲糖浆同盐一齐食。等我都去买啲莲雾，整个莲雾沙律消下暑先。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时分 二台通识六十秒。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 古代啲皇帝咧，如果走咗咧，就叫做驾崩。咁如果英女王嘅话，又会叫做咩 咧？你问咩？佢几时走啫？英女王几时嚟？佢自己都唔知啦。 爸爸，我知啊，系 London Bridge is down。 我仔，你点解会知嘅？ 因为咧，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 London Bridge 都会关心嘅节目。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最尾最尾是非是非，哇！头先啊， 你系咪想讲啊？ 欲罢不能啊！我哋几个主持人喺度是非是非， 最担心我系你啊，曾 志豪。系啊，真系唔系，但我谂住最尾呢五分几钟咧，真系都讲个是非。 喂，好啊，嚟一只。 系啊，其实咧， 喂，讲真咧，唔系而家有是非送下个 lunch 嘅话咧，个 lunch 都好难食得落开心噶。 系啊，喂，但呢个是非咧，真系又要大家用我哋嘅头脑，侦探头脑咧去研究一下。头先我同阿祖都讲咗咧，就系呢一单，琴日喺网上面咧就炒到热烘烘嘅。 嘅所謂睇錯更表翻錯工 咧，係咪？ 信唔信得過咧？嗱，即係大家一齊參詳下啦。就算你當係笑話聽下咧，或者奇聞聽下咧，我覺得都 OK 嘅。咁咧就係話有網民咧，佢就自己就擺上網咧，就話我咧睇錯咗咧呢個 work from home 嘅更表啊。 係。 結果咧，佢就發生咗咧，佢認為咧係人生最大嘅呢一個即係錯誤啦。係 咪一開始咧係三月啊？ 佢就 因為可以講少少個背景先嘅，本身呢位嘅男仔咧，佢就係新嘅員工嚟嘅，即係翻咗嗰間公司咧，即係入職咗之後咧，其實都冇乜點翻過工啊，就開始有呢個咧 work from home 嘅一個嘅情況出現啦。 係啦，咁咧佢嗱佢哋個玩法咧，佢就話咧個老細佢哋公司就會喺年頭咧就開始咧大家居家工作啦。咁咧員工咧就每個月咧就自己望下間表，就好似譬如我哋三個咁樣咧，究竟係你翻工啦，定係我喺屋企啦？大家就自己對表嘅咁樣。咁佢話咧呢個網民。就好啦，好啦，我就望下啦。佢就發現哇，四月開始咧，原來我次次都係 work from home， 係 我次次都要喺屋企喎。咁佢好啦，算啦咁樣。咁啊，佢點樣開始咧？嗱，四月佢就開始睇啦，佢就覺得好開心啦，日日打機啦。咁啊，間唔中聽下電話就 OK 啦。 喂啊，翻工唔可以咁樣㗎。 唔係，咁佢係咁樣講㗎嘛。 我哋係報個新聞嚟嘅。係 啊， 佢係咁做。 佢咁寫啊嘛。到五月咧，佢又望間表咯，因為都夠鐘睇睇啦。佢話：咦，咁好嘅？仲系好嘅 from home， 佢话哇又更加高兴啦，又系打机啦咁样，去到六月又系 work from home， 都系佢， 系全个月我讲紧， 但系佢嘅高兴嘅指数咧已经急剧下降啦，佢开始觉得无聊啦，即系又系我屋企。 同埋開始咧，嗰啲公司嘅群組咧，嗰樣嘢咧開始疏遠佢啊，冇乜人接觸佢，好似冇乜嘢做咁樣啊。 究竟佢有糧出 OK 啦？ 系啦，系啦，冇錯啦。嗱，去到七月，佢準備翻工嘅時候咧，應該都係都送我翻啦， 三個月啦，都係咪先？ 係啦，望一望，唔係嘛？仲係 work from home。佢話點解會咁樣嘅？去到八月都仲係咁。 所以你如果數一數 四個月 六七八嘅話咧，就即係五個月個腦由四月開始嘛。係 啊係啊，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去到八月都係咁。咁跟住咧，呢個打工仔咧，佢就話啦，開始覺得唔對路。嗱，即係我哋要 mark 翻低啦。係四個月之後，佢開始先至開始覺得唔對路啊。咁然後咧， 咁佢就算係咁諗都合理噶，因為佢照樣有糧出噶嘛。咁如果有糧出嘅話咧，咁公司只不過冇嘢俾我做啫嘛，咁我唯有明明好想賣命俾個公司噶啦，遲啲先賣咯。 然後佢就話咧，發現中咗伏啦。點解咧？佢話佢望一望自己嗰個所謂翻工嘅更表咧，佢話佢任職嘅公司人數比較多，更表上面咧人名入梗咪梗係多啦，係咪先？ 哦，即係刻錯名啊！ 佢話原來樓主咧，即係自己呢個網民啊，就即係四月咧就被安排在家工作嘅啫。咁但係佢話咧，因為名單上面咧，佢話咁啱有同事離職，而佢咧 吉咗一個位， 係啦，吉咗個位。佢話咁啱得咁巧咧，佢嗰個vacant嗰個欄目咧，就同埋佢呢一個咧 WFH 啊，即係 work from home 呢個欄目咧，同時顯示空白。 即係簡單嚟講，佢睇錯咗更表。 係啦，其實即係點樣咧？即係話佢望住自己嗰個欄， 因為佢就話咧嗰一份嘅表咧，因為公司都多人啊，咁變咗呢啲字就好細啊。可能咧你諗下啦，將我哋成個香港電台所有嘅員工喺頁紙嗰度出現，咁啲字即係會好細只噶嘛，係咪？佢就睇錯咗上面嗰格同下面嗰格。其實咧，除咗第一個月，佢即係成個月咧係 work from home 之餘咧，其他嘅時間佢係應該要翻公司工作嘅。但係佢咁多個月都冇翻過公司啊！ 係啊， 我問個老闆點解唔揾佢咧？ 嗱，而家咧就有一系列嘅問題咧就出現啦。其中一個就係好多網民就係話：啊，你老細係咪即係當你唔存在嘅咧？ 咁咪同埋真係證實佢間公司真係好多人咯。係 啦， 嗱， 佢 都唔知。 但係我睇又唔係即係好多都好緊要二三百個人啫嘛，好似話一組。 咁都多嘅咯。 咁 又未去到，又未去到有一個人有幾個月冇翻工，你發現㗎係咪先？ 其實嗱，阿田，你覺得咧，究竟呢個世界有冇可能有一份工咧，有一個咁樣嘅工作環境，係嗰個朋友四個月都冇翻過工，而佢應該要 on duty 嘅。 係咯。 咁應該都湧完得好緊要， 係咯，即係有冇咁嘅可能咧？ 但係問題係佢，但係 除非佢作啦，除非佢作， 嗱，咪問題係咧，咁佢有佢接洽個主管噶嘛？因為佢嗱，你唔一定係分唔同嘅部門啦，啱啱先？咁佢接洽個總管主管嘅時候，咁佢真係有 work from home 嘅時候，佢有打啲嘢翻去喎，佢唔係即係真係坐喺度八食八住嘅喎。 但係跟住，如果嗰個問題係佢理應要翻工，但係佢自己揀咗覺得自己係 work from home， 咁即 即係老細就會知道， 竟然就冇事喎、啊。 因為嗰個更表唔係得佢一個睇噶嘛，全公司嘅人都係睇個更表，係啦，一定有人發現，除非真係嗰個同事湧完到咁緊。 唔係嗱，我哋如果抽絲剝繭咧，我哋先排除咗第一個可能先，因為如果你話原來成單嘢係作出嚟嘅，咁即刻冇嘢講啦。係，如果你係作出嚟冇嘢講啦，我哋當佢係真嘅。喺真嘅情況之下，究竟有咩疑點同埋有咩可能性咧？嗱，我諗到第一個疑點咧就係、是，譬如我同我哋三個都一齊收到嗰份更表啦。咁照計我同你望住，咦？阿祖明明佢五月要翻工嘅，但系我哋翻到嚟见到佢唔喺度嘅，正常。 第一时间 call 佢啦， 都 call 佢啦，喂，你要翻工嘅， 系咯， 系啦， 因为唔系，其实一日半日都 call 咗啦，何况你几个月都冇， 唔系咯，你仲要 开新同事啊？但系前提系咪啊？ 但有主管都会料理个新同事噶，你话同事可能咧，我第一日翻工就已经 work from home 啦，可能我就阿豪仔同阿田冇见过我，但系嗰件事我老细佢请我同我签约，佢都知啩， 照计就系噶啦，除非第二个可能性咧，就系所有同事咧就净系望自己嘅啫。佢就望住自己嘅名，哦，我要翻工，我唔理阿祖啦，唔理阿田啦，我翻到嚟见唔到佢咧，心里边就自己觉得话，哦，咁佢会放空咯。 啊，系啊，我都有， 即系唯有咁样谂咯。 我觉得仲有一个可能性嘅，因为我琴日同一个咧英国嘅朋友倾偈啊，佢有 work from home 嘅，跟住佢就话咧，其实而家话 work from home 啫，就算系咧喺办公室嘅同事咧，佢哋都冇乜 mood 做嘢噶。 系， 即系嗱，老细又可能 work from home 啦，又冇人睇住你啦， 所以冇人考究。 所以其实冇人考究好多事情，理应会喺个办公室出现，点解冇出现到咧？佢话唔理咯。 同埋应该证明咧，工作真系唔多，即系已经唔会去到一个地步就话喂，阿佢系冇翻嘅，唔系。话佢跟嘅咩？冇咗呢支歌唱。 系啊，嗰个客仔边个跟啊？咁样 系啦，即系大家其实翻工咧都系搓指甲啊，睇上网，跟住冇嘢做。 佢幸运啊，冇嘢做，佢都有人出嚟。 系呢件事，如果系真嘅话咧，真系买六合彩买到上头奖噶啦！佢已经。 如果系你嘅话，你够唔够胆招认？喂，我几个月都唔记得咗翻工啊！ 听日我哋边度翻啊？ 听日 一齐唔翻啦！ 啊，唔好，拜拜。